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四月一号，早晨早晨，公众假期翻工最开心，我是小张张。 早晨，我是李丽睿，但是把声变咗，大家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今日愚人节， 哇，好分宜啊！早晨，大家，今日我唔系小样样，我是李丽睿 mix 马小强 mix Michael 大佬，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今日是愚人节， 哎呀，好得意啊！ 既然你 mix 晒所有人，你做得噶啦吓，喂，嗱咁讲，讲正经啦。咁今日咧 ，Sarah 咧告咗假，咁啊唔舒服啊，咁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听日就会正式翻翻嚟我哋嘅节目。 好挂住李丽睿前辈啊，我今日唔开心啊，冇喺度。 咁我哋点啊？ 因为上个礼拜佢话太开心啊嘛，佢唔喺度。已经讲咗啦，唔开心啊。 好，嚟啦，开始我哋节目啊。今日呢特别嘅点唱，有好多 Leslie 啊，歌迷咧吓。记住吓，呢个2013年咧，就喺今日离开咗我哋啦。咁所以好多朋友想书表嗰个叫做关心同埋怀念之情，所以有一只歌曲叫 Miss You Much 送俾你。 别要叹我耍泪儿，彼此都不舍，但世上永有分别字，可否潇洒披起好拍子，让最后无。使我心喝彩，就算我孤独时 So let me tell you better， 总到了天边越过大海，都会不断不断邂逅于梦内，冬季秋季春季气候总是变又改，我心也跟你不变，就如你离开 I miss you much Oh I miss you much I really miss you much Oh yes miss you much I miss you much Leslie 张国荣嘅旧歌吓，补充翻更正翻系2003年啊，先讲得太就系2003，佢哋而家系21年前啦已经。其实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能见度较低，下昼有阳光，天气炎热都几热啊吓。而家27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 我要俾全世界都知道 ，I miss you much。 送到了天边，越过大海，都会不断不断邂逅于梦内。冬季、秋季、春季，气候总是变又改。我心也跟你不变，就愿你离开。I miss you much。 怀念 Leslie 张国荣之余咧，我见到网上咧有啲人咧就都讲紧啦，今日四月一号啦，冇挂住阿哥哥啦。但有个网民所讲嗰一句咧，我唔知佢算唔算都代表好多我哋唔系啊年青一辈的啊阮仲阳啦，而我哋啊就话好庆幸咧，生于那个年代，能够与好多巨星咧共处，即系同一个年代，听佢哋嘅由起步啊到成名啊，即系一路陪住佢哋咯。啊， 仲可以帮佢做嘢， 系有冇呢个感觉啊？即系我哋生于嗰个 最幸福啊， 最幸福，即系对唔住，即系我哋自己可能即系妄自，即系觉得懒叻咁 啊，都有呢个懒叻 咁，而系即系嗰阵时嗰啲歌曲嗰个气氛嗰啲。所有嘢系好爆嘅， 系啊，同埋而家几多人参加歌唱比赛，都系唱翻八十年代、九十。 我觉得唔单止系，即系我自己感觉啊，唔单止系歌星，系嗰个年代好多巨星啦。其实喺电影界咧，有时、 哦、 你有时睇新闻会见到，哎呀，边位前辈又唔喺度咯，我就会觉得，哎呀，我又好似少咗一个， 错过咗 机会。之后成日都会期待，可能会同譬如智叔啊、吴孟达先生、如果可以同佢哋同场合作啊，唔好话困气啊。在他们后面走出现下去看他们现场拍戏都已经很好了。 都是 的。为什么你不想在我后面走来走去？ 不用了，我现在在你前面啦。我现在住在你后面。 哎呀，我现 在在你前面啦。这样 的。死呀。我想问你呢，阮仲阳，我跟 Michael， 譬如说八十年代看回三十年前的戏，即是1950年啊60年。就是我们所谓当时的粤语长片，其实这个有少少贬义。 系咩？其实又唔算啊，贬义 残片啊， 残片就系、是哦、你就咁语长片就唔算， 即系都有少少老旧嘅感觉，话有啲即系滑体咯咁样。但系你譬如话你九十年代嘅时候咧，你睇翻三十年前嘅戏、或者十年前、 或者二十年前都已经好有感觉啦。 你觉唔觉得好旧噶？定因为好新？会觉 得好旧嘅，咁但系咧嗰种感觉又觉得。咦，几搞笑，几有趣。譬如有时譬如我嗰阵时细个小学咧睇嗰啲70年代，你咪会见到一啲嗰啲双层巴士啊，又白色又蓝色咧、 哦，中巴 系嘛？即系我出世嘅时候咧， 冇咗啦， 冇咗啦。但系都唔系全冷气巴嘅，都仲有黄黄地、红红地嗰只巴士。但系你白色、蓝色嗰只巴士，或者系咪？橙色垃圾桶，橙色垃圾桶， 系 嗰啲我哋已经冇啦。咁、 你睇到会唔会觉得好旧，定系觉得好得意？ 好得意咯，同埋觉得啊，嗰阵时系另外一种嘅特色嚟噶，系啊。 咁你见到啲拨号电话，你又点睇啊？或者周星驰，你觉得好唔好笑噶？ 拨号电话就又系另外一个 搞盘嘅搞正 啦。我系谂紧其实点样打电话嘅咧？谂 真 明 唔 明点样打？ 咪就系咁样搞咯，譬如九字咪九九 唔识嘅， 系啊，即系唔知噶，即系要系咪搞完个九字等佢。佢翻翻原本嘅位， 嗱、本来系嘅，但系好似我咁心急咧，我系会拉到最后咧，跟住搵手拱翻佢上去。你明唔明我讲咩？ 我知， 好心急，因为九字系最耐，零啊九嗰啲系最耐，好耐噶嘛。 即系如果打九九九，就要打好耐。 系啊。嗰 啲唔係立亂打㗎， 係啊， 即係如果有需要打嘅時候， 所以今日大家用嗰啲叫嘟嘟嘟嘟，已經好幸福㗎啦。 嘟嘟嘟嘟係咩啊？ 咪就係而家你即係一般電話咯，係啊，聲頻電話咯，最而家最新呢啲電話咯，唔需要再等攪盤電話咯。其實有時係嘅，你睇舊嘅東西，你未雖然佢係舊嘅，你知係落後嘅好多嘢，同而家唔同。不過咧，你會有一種懷舊嘅情懷，即係等於我有時睇翻《查理卓別林》，以前嗰啲叫麥片啊。如果大家知道咩叫麥。片黑白麥片，仲有好啲花呢花碌嗰啲，我都會覺得哦幾得意喎！以前啲人拍啲戲，同佢哋嗰啲搞 gag 嘅思維咧，都 係啊， 係幾好笑， 幾搞笑。即係有時候睇翻啲舊陣時嘅電影，原來咁樣就會大家嗰陣時嘻嘻哈哈就會笑一餐噶咯喎， 個面粉搭到成面係 啊， 以前呢啲就係笑話嚟噶嘛。 喂，楊楊啊，咁你有邊一套舊嘅戲你最中意啊？舊嘅電視劇，即係要你各選一套。 好闊喎，一範圍。 其實有位嗰個系列啦， 好啊。 我嗰啲咩舊陣時咧，即係除咗周星馳嗰啲啦，嗰啲咩追女仔咪啲一個追女仔系列嘅，有啲鬼片嘅陰陽路嗰啲嘅，嗰啲我都好中意嘅。因為細細個咧有一啲收費電視咧，有啲電視電影台咧，我就細細個冇嘢做嘅時候就煲成日㗎啦，可以。 哇！ 係啊，可能每日見阿羅蘭姐幾次咁樣嘅會。 電影好多集喺回憶啦，咁啊見到咧，因為 Leslie 今日係四月一號啦，亦都喺佢懷念佢嗰個題目下邊咧，啲人就有一個題目，我諗都會引起好多香港人會諗下嘅，就係你而家最懷念。嘅系边个歌星咧？即系除咗 Leslie 之外咁， 哇，好多 好多嗬！咁你就谂下谂，哦，原来嗰阵时有好多，即系我哋眼中嘅天王巨星，真系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包括呢一个。 呢、這、一个咧，我想话 ，Les， 阿 Danny 哥哥， 杨洋就最有感觉，因为你都扮演过佢嘅角色， 唱过佢嘅歌啦， 唱过你嘅歌，咩名啊？ 陈百强嘅眼泪心里流， 心爱着你， 我心爱着你。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往事也记挂你在那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去的记忆。时日如飞，我似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那儿。 陈百强嘅经典情歌叫《心爱着你》啊，十点二十二分今日咧有三个男人喺呢个风骚范人啦，咪你听日会翻嚟噶啦。讲到咧呢个男性咧，其中有一种男性咧，我见到网上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都喺呢方面都听过，或者系都叫做知系咩咧？就叫直男啊，直就系一条直路个直。 直男 系啦，有冇听过啊？ 有。 咁你嘅解释系咩啊？即系你嘅认知嘅 直男啊？ 直不甩，好 直不甩，中异性恋嘅。 其实呢佢都讲嘅有以前呢就讲嗰个叫性取向啦。咁但其实呢直男今日喺网上另一种解释呢就话啲不 解温柔的，即系个脑筋好直嘅，即系完全都唔知道女，即系要点样氹女仔。 即系情感上比较唔系好敏感，唔 sensitive 嘅。唔敏感嘅，系啦，咁啊会点嘅咧？咁啊有几样嘢，我睇下大家会唔会系即系都系直男之一。嗱，第一唔识安慰，譬如啲女仔话我唔开心啊，咁佢喊冇用嘅，咁一句就算啦咁样。咁呢个咧就系其中一个，你哋有冇试过？即系女仔有时会需要你安慰。 我觉得我又唔识氹人。 你冇理由噶，你系情场鬼见愁嚟嘅。 我系鬼 见愁，你都唔识。 我真系唔识，特别咧 冇人会识噶。 因为我即系对住呢啲女仔咧，我真系唔知 咩叫呢啲女仔。 例如咧， 即系譬如话佢扭计啊， 比较喜欢 啊， 即系情绪比较容易起伏 嘅。反正佢唔开心，我就啊企咗喺度啦，真系直播机。 咁你可以话唔定人哋想嗲下你咧。 是啊， 有 机 会 是就系、是、直男对呢样嘢系好束手无策。我以前识嗰女仔系比较容易喊嘅咁样。最初咧，我都觉得不以为然啦，女仔会咁。但当佢完全喺我完全唔知咩事之下喊，我就会有点而做咩喊啊？即系我连个原因我都唔知 啦，连佢点 开始猛震 啦， 搞到人哋喊，点解都喊咩？跟住佢第二样嬲嘅就系、是，第一你唔识安慰啦，第二系吓我喊咩你都唔知道， 系啦， 你咪我男朋友嚟噶， 死多几钱重啊？ 系啦，死多几钱重？咁你有冇试过？ 咪啊！我想问一下，咁后来你知唔知佢为咩喊啊？ 从来唔知道， 从即系你都冇查到个答案啦。但系你会觉得系啲小事， 我知道答案， 即系可能真系好小事系嘛？ 可能唔系为今日， 你有时无心之失讲咗一句说话，你 hurt 到佢。 唔知啊，都后来我已经唔想揾佢 完咗啦，系咪完咗就唔 算啦？因为已 咁啊过咗去啦，即系只要佢唔再喊笑翻啦，嘴角向上咁啊。 我只能够就系即系转移视线咯，讲下第二样嘢啊。咁但可能佢都嬲噶，点解我喊紧你唔去解决呢个问题？ care我嘢 系咧咁样，你讲第二样嘢咧，但系冇办法，我真系。你系咪啲敏感嘅人女仔，你喺你面前喊， 唔系我应该喺男仔嚟讲，我都算系情感比较敏感嗰啲 嚟 嘅。但系对于一啲更加敏感嘅女仔咧，我都系会输嘅， 特别真系唔知佢喊乜。 你有冇试过？ 梗系有啦，你喊乜嘢啫？我心好猛嘅，喊乜？ 喊乜啊？ 喊乜嘢？ 唔系又要咁讲嗱，我又要为女性咧主持下公道嘅。有時咧，可能佢哋都唔知道自己喊咩，點解咧？可能每個月嘅一啲親戚嚟探訪啦，令到身體會有啲荷爾蒙嘅上升下降啦。所以有時佢哋都唔知道自己點解會咁樣。 咁、啊、但係你對於身，即係你令到身邊嗰個人好唔知點噶嘛？ 你有時會問佢咯， 因為譬如同埋有時好喺高高興興， 好地 地高高興，佢緊爬咁樣，突然間喊， 係啊！ 你問佢咁，你想我點啊？咁樣 唔係佢，你仲問呢、這個，你仲衰啊！ 你唔問又係衰嘅喎，你唔問又話你做咩唔理佢啊？ 我話俾你聽，有一次咁佢喊啦，喊下我又冇出聲啦，跟住 你又跟住喊， 跟住佢講咩知唔知？ 唔知 我知你諗咩你係諗緊個衰婆做咩喊啊嘛？咁 佢自己講啊？ 係 哦， 咁你咪講咯， 即係嗱，你諗下，佢連我 mindset 都諗到，我知道佢連我表情，佢都知道係 連個稱呼都諗埋。 其實呢位女士咧，即係佢試咗咁多次咧，阿咪咪佢都冇反應。佢其實可唔可以真係忍住唔好喊咧？ 我 真係浪費 得嘅，女人係忍唔到眼淚，忍唔到嘅， 忍唔到啊！ 可能真係我係其實我唔啱嘅，我唔夠敏感。 你唔會唔啱嘅， 我唔夠敏感。 係 Michael 大佬，你唔會唔啱嘅， 我唔夠敏感。 一定係佢哋錯。 亦都咁講，公平啲講，唔係個個女仔都會咁，間中有啲女仔係咁，嗰啲哭泣型嘅，咁但係唔係個個嘅，有多感情都穩定嘅，即係唔係一足高打一船人。好啦，第九啦，佢咧好多直男咧。是不会追求浪漫的，即是譬如几千元的烛光晚餐，梗系唔好啦，嘥钱。 而家啲男仔系咁， 茶记好啊，喂，嗰间咩啊街坊茶记咧，佢哋都有情人节晚餐，嗰啲好正，嗰啲猪扒饭，即系你明唔明啊？佢系要啲现实嘅，计过个数值，抵咧， 即系系啦，即系。 但女仔唔系同你追求 啦， 系 嗱又咁讲，即系咧呢一样嘢咧，嗱我就觉得。追唔追求浪漫呢其实一定又唔使要物质上嘅。但係我想讲点解而家啲我哋呢一代嘅男仔呢係比较唔会物质追求呢或者唔想揸呢个钱买因为香港嘅物价实在太贵啦真心讲。我前嗰排我 追一个女仔。 唔係我前嗰排我返内地做嘢。我见到 好似系99支玫瑰花， 好大扎噶， 好大扎， 应该过嚟平啲系嘛？ 好平啊， 唔系， 好平。 我想问你系啲花边度嚟嘅？ 我去咗嗰个花， 你得佢喺边度？ 市场 花咪花， 云南嘅玫瑰真 系 好平。 云南嘅 玫瑰， 因为云南专出产玫瑰， 几多钱啊？ 你估下。九十九支好大扎，好靓嘅， 三嚿水啦， 唔使啊， 吓 一嚿啦， 160人民币咋， 九十九支， 系啊，我几想买一扎翻嚟，之后咪逐个同事派一支都开心啊， 得唔得？ 咁真系好平， 翻唔翻？ 但系个问题就系啦，我即刻上海关个网度查，佢又话啲植物又唔俾，但系咁我费事搏啦，冇理由攞咗成。 我想问九啊九有几大扎？ 好大扎， 好大扎，起码半张呢张台啊！ 哇， 即 系 劲有成， 所以咧，你话 劲起码有0.8米。 因为如果女朋友收到成棵树咁大，净系嗰种震撼性 都 已经赢晒啦。 但系佢又会嬲，你用我托住棵树走解走， 梗系自己托啦，傻仔。 咁唔怪之人嚟嬲你啦，你以为 你 托？ 九啊 九都系托嘅， 你仲话娟揸住行？ 咪咯，仲话你点解女仔嬲？我系男仔，我都嬲你啊！ 佢攞九啊九支遮住连个样都睇唔到，路都睇唔到。 我买埋嗰个买送车放喺度 都好。 嗱呢啲咪直男咯，系咪先？ 系咯，唔浪漫， 都唔浪漫。 系啊，真系唔浪漫。 跟住喺娟揸到流晒汗。 但系点解咁咧？我就想讲翻个结论就系，香港你做唔到。你香港你 唔 知 几多钱啊？ 好 贵，我谂都要3-4千蚊系咪？起码 我谂都唔得。 睇下你啲花种喺边度？ 香港 我未试 细扎，已经要800-900元啦。 系啊， 我未试过，我冇呢个。 同你夹钱， 夹钱送俾边个咧？ 因为佢唔会有人数噶嘛。 佢真系意思有啲真有啲假， 系啊， 或者咧可能唔系九啊九，可能系79、69、69、68 撑爆， 你都系不离你嗰个 偷下拐 骗小便宜，系啦， 再加啲满天星落去，似啦啩， 唔系中间搵啲红色纸巾撑大佢， 用纸巾接算啦，你用纸接算 啊，好啦，喂，10:30啦，啊，公众假期嘅早上咁啊，翻嚟咧，我讲下大家对于呢个直男有冇睇法咧，或者自己系咪其中之一咧咁。其实我想到可能都会有啲女仔中意嘅，呢啲叫昂直啊嘛，即系比如个性格比较容易，唔系咁古惑啊嘛，都有人中意， 都有人中意， 都唔需要担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在全港14个地点推行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涵盖政府大楼、公司型住宅、商场、食肆和院舍。计划期间会向所有试点免费提供指定袋和标签，当局目标在5-6月向立法会提交报告。首批先行先试的公营房屋是荃湾满乐大厦、安宁楼和柴湾连翠村，有区议员关注公屋清洁工人手不足以应付新增工作量。私人住宅方面，包括设有业主立案法团的九龙城城龙居、三毛大厦，包括深水埗北河街15、17号和长沙环道58号。渔护处提醒市民，即日起至10月31号，切勿进入南丫岛深湾限制地区，以保护陆海龟产卵。限制地区涉及深湾沙滩同埋大约98.2公顷比连嗰个沙滩嘅海湾水域。发言人话，陆海龟系唯一喺本港产卵嘅海龟品种，属于濒危物种，受到法例保护。而位于南丫岛深湾嘅沙滩系本港唯一不时有陆海龟上岸产卵嘅地点。渔护处话，预备产卵嘅陆海龟对人为干扰极为敏感，容易因为受惊而放弃产卵。指定深湾限制地区有助保护濒危陆海龟。渔护处人员将会在区内巡逻，任何人士未经许可进入限制地区，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50,000元。香港海关今日起将自由贸易协定中转货物便利计划扩展到由内地经香港中转到新加坡的货物。 中转二服务范围原涵盖内地和他的贸易伙伴签订的19项贸易协定下，涉及67个经济体经香港中转北行到内地的货品，以及5项贸易协定下由内地经香港中转南行到台湾、南韩和澳洲的货物。计划扩展之后，本地贸易商即日起可以为内地经香港中转到新加坡的货物向香港海关申请中转确认书，以享有关税优惠。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内塔尼亚胡的疝气手术成功，说他状态良好，正在康复当中。由于手术需要全身麻醉，手术期间将会由副总理兼司法部长莱文暂代总理职务。内塔尼亚胡在接受手术前举行记者会，重申以军会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展开地面行动，又强调批评他没有尽力俾哈马斯扣押的人质获释的言论是错误，并且对人质家属造成痛楚。他又说以色列正在谈判中表现出灵活性，但是哈马斯就加强了立场，包括要求比加沙居民不受限制地返回北部。他认为哈马斯的要求会对安全产生影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能见度较低，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马天佑、 小世界。 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混沌体教可掠心，不读都不亲。 黎展锋， 或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认住我呢个主要标志，有合格认证就安心啲。旧款式难维修冇标志，换个新款通过晒安全测试。有 GU 标志，用来坐上场安心啲。就算有 GU 标志，每18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机电工程署话你知，使用家用气体炉具认住 GU 标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佢嘅少女心要爆啦！ 开始创作呢首作品 ，Gigi 已经有一堆嘅画面喺脑海出现，其中包括好多佢认为心目中嘅浪漫情节，譬如用糖纸接心心，只要睇佢自己执到嘅呢个 MV 咧，就可以一窥佢嘅少女心。作曲填词张曼芝，编曲 Nick Choi， 监制李一丁。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在夜幕拥吻里过电， 过电张曼芝。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风骚快活啦。头先新闻之前咧，讲到直男嘅会举动啊，然后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咧，直男咧通常咧系唔系好识或者唔系好愿意讲一啲咧比较肉麻嘅说话嘅，即系啲咩爱你啊、 挂住你啊、 挂住你啊嗰啲。对于佢嚟讲咧， 挂死人啦， 系好难，即系好难讲出口。 讲可以，但可唔可以唔好加呢个样咧？ 阿马老师咧，你咧 样样嘅， 你系咪会讲呢啲嘢嗰啲人？ 我会讲， 你都会讲， 系咩？你会讲嘅咩？ 我唔系讲俾你听啫 咩？哦，好惨！ 你冇听过，唔等于佢唔识讲嘅。但系有啲比较， 我想问你讲完又用头先嗰个样讲，讲完对方系通常咩反应？ 打 我咯， 打个冷震， 打我咯，你又核突啊！ 咁但系我谂，可能女仔都系偏向中意听下呢啲嘅， 系啊，花言巧语啊，甜言蜜语。 咁你要睇咩时间？几和眼交你咁 冇？唔系，反而眼交讲呢啲系有助缓和呢个僵持嘅纷争。 你下次试下，我觉得唔得， 一时时啦，一时时 系啦， 冇一定嘅， 上晒火你仲？ 诶，但我睇过一个，我唔知系咪心理学嘅研究，定系唔知爱情专家，我唔知啦，只系一个即系呢一方面嘅专家去写嘅嘢或者讲嘅嘢啦。咁佢就话咧，其实当两个人一对情侣喺度冷交嘅时候咧，其实只要一方咧做一个行为咧，就通常咧都可以，唔系就可以令到呢件事咧就缓和啲，就系咩咧？ 唔得意， 揽实佢 哦， 当你冷嘅时候，乜都冇讲。冲埋去揽实佢， 系，然后佢挣扎， 佢挣扎成日都唔俾， 系啦，再大力啲揽， 都揽，继续揽，最揽到佢冇力啦，咁成件事就会好啲啦， 会唔会变咗刑事？ 系唔系噶？ 咁佢系咁讲咯，我又觉得，即系我过往经历，我又未试过啦。 冇 p 我哋试下啦，马老师，你而家我哋闹交就 睇关系啦，睇关系啦，即系 p o 即系除非 你街市同啊买菜连嗌交， 嗌交， 你揽住佢， 呢日都系情侣啦，你系咪同阿家咩啊？菠菜连系情侣啊？ 我点知你咪地下情？ 大家又试下下次呢个方法睇睇， 试下呢个方法睇下会唔会 啊？另外一个咧，直男咧唔系好识赞女仔嘅吓，尤其甚至女仔问诶好唔好，件衫靓唔靓啊？通常佢都话麻麻地啫咁样，即系好唔识隐藏一啲善意嘅。嘅方法， 我真系见过，真系即系亲眼目睹啊！比如话有个女仔啦，咁其实成班朋友嚟嘅，去买嘢啦，咁你知我又中意讲价啦，平啲啊，平啲，平啲，跟住佢男朋友，然后好嬲咁，我觉得佢真系嬲啊！嘿，为咗嗰几十蚊，我俾啦，唔好拗，我真系觉得好即系 情趣嘛，情趣嚟噶嘛， 你点睇啊？杨洋， 咁、那個男仔都係展現大方嘅一面嘅， 但係佢唔佢係猛整， 咁個態度唔好咯。但佢背後個原意係好嘅，即係可能係咪大家都想？ 唔係啊， 背後嘅原意已經唔重要。 佢根本就係、你哋有冇搞錯？為咗 即係好似覺得嘥佢時間咁樣， 喺度拗就呢樣嗰樣， 所以就佢表達方法，表達方法唔好。 即系你要接受， 但我覺得會破壞咗嘅氣氛。 我諗男仔同女仔嗰種睇法，女仔就唔係真係。自在嗰幾十蚊，而係覺得如果講贏咗， 講價過程 真係平到，又好似著數咗咁咧，佢、整天感覺都良好。 冇錯啊，再送條皮帶俾你，你話開唔開心啊？ 係啊， 你咧你咧，你係咪應該會一齊加入一齊去講價？ 我肯定啦， 嗰、那個講價嗰個係佢 嘅。唔係咯，我即係成班朋友咁樣係好開心啊嘛！突然間嗰個女仔嘅男朋友咁樣撲出嚟，係咬 唔係個男仔又可能會覺得做完呢件事覺得哇，自己好似～高尚咗啊，同埋系咪咁？ 佢原意应该唔系咁样， 佢真系想为咗悭翻啲时间， 即系佢会觉得好无谓啊， 即系唔想嘥呢啲时间。 佢冇呢方面嘅情 绪，佢又系嗰啲好直不甩嗰啲。 系啊，呢个就 爽爽快快，一百一百二百二百，劈低钱走 啦。 嗰啲人， 即系你，譬如话你一百八十蚊人哋开价，你平三蚊做乜鬼？佢觉得 系啊， 即系好无谓啊。但系其实呢个系响即系购物嘅逻辑。 讲紧价嗰个佢女朋友啊。 系啊， 同埋啲 朋友咯，我又会同你一齐讲嘛，咁佢又好似气冲冲咁样，即系 系咪佢赶住有啲嘢做啊？ 唔会，成班人 一齐玩嘅， 系啊。 咁呢个就大家个认，即系个感觉唔同咯，价值观唔同咯。好啦，咁另外咧就系话咧，自认体贴，但系有时咧又唔识真系体贴，例如话女仔好似头先 小羊羊讲咧，每个月有啲唔舒服嘅时候咧，系咪佢永远就只唞下咯？ 哦， 饮啲热水啦，咁即系佢已经冇啦，即系佢唔知应该再讲啲咩啦，咁样咁咯。 喂，真系唔知应该做咩讲咩喎？ 系 我咁陪下佢咯，佢唔舒服， 你会点啊？ 唔系，佢会觉得你好烦 佢咯， 你仲觉得佢好烦？ 唔系啊，即系个女仔啊，如果你话企喺度又成日问佢点啊？有咩唔舒服啊？ 喂，我 有 我前排有同啲男仔朋友讨论，即系又系遇到呢啲会点咧？咁嗰有部分嘅男仔咧就话啦，佢宁愿乜都唔好讲，但系佢用行为去 陪住佢 去表达啦。佢仲话一个 term act of service 啊，佢话咧即系主要可能系啦，斟杯热水俾佢啊， 即系坐喺侧边， 坐喺侧边按下摩啊，可能话。即系你知女仔个肚会痛噶嘛，咁可能就会将只手可能摆佢，即系当系暖敷啊。 但你手冻冰冰，一手 敷冻敷边 冻敷咯， 你手啊你。 咁但系佢就话宁愿唔讲，即系宁愿做呢啲行为。 因为你讲咩都冇用，佢真系痛紧 啊。你宁愿等佢去感受咯。 系， 咁可能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嘅。 系， 不过我哋真系真系冇办法感受佢有几痛 啊。嗯，同埋你做唔到啲乜嘢， 好唔舒服。系啊，特别哇，特别我亦都试过碰到，譬如话有成班人去旅行啦，去外地，咁个女朋友真系唔舒服，要留喺酒店。咁、那个男仔咧就即系又佢又即系佢又贪玩嗰啲咧， 出埋去玩， 又想去玩，又想陪佢，话佢真系两难。 唔系出去玩一阵，翻嚟陪佢。 最后咧， 最后佢梗唔出去啦，但系又深夜， 佢、一出去又死罪啊！ 但我系觉得呢啲位咧，女仔应该要知趣嘅，即系。咪宁愿叫佢你出去玩一阵，你再翻嚟陪我啦。你唔好让人哋去嚟旅行，咁你 即系坐 飞机 嚟到吓， 咪咯，做你嘅侍从咩？ 咁就系，同埋陪喺侧边都冇咩可以做， 帮唔到手啊，晒 同埋你痛你都系痛噶啦，多个人喺侧边你都系痛噶啦。 系啊，嗱个男仔又要识做，唔好啦，我留低啦。佢就唔好啦，出去啦，咁啊扰攘一阵先。 好啦，我出去啦。 哎，好啦，出去啦。嗱，你唔出去我嬲噶，你唔出去我嬲噶，咁样咁就令佢对方出得大家 好 做咯， 好难做啦， 吓 系啊。咁下一个咧就我觉得咧，无论系同唔同女仔咧，即系一般朋友咧，你都怕撞到呢啲人嘅，就可能个女朋友。点啊？你今日喺公司咁、那个男仔冇嘢，答完噶啦咁啊！你咁啊，你同人倾偈咧，有啲人咧系嗰啲叫话题终结者， 系啊！ 你以为佢好多嘢讲，冇啊， 系啊， 是但咯，咁 特别如果当个女仔每一日都话俾佢听，哇！今日陈主任啊，起烦啊，咁啊，另外个客啊又好烦啊。佢講好多嘢， 但 係 個男仔係乜都唔講。 係、 哦、啊，咁、哦、咯，哦， 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一對情侶咧，其實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咧，即係話俾大家知道關係好唔好咧，就是、大家雙方會唔會好樂意分享 溝通，係 係啊。 喂、啊，但係男仔有時，譬如話你嘅工作啊，你嘅工種咧，好難同佢分享嘅。 嗯，唔係啊。 即系你都会分享， 我会分享噶。 O、okay, K， 拍戏你会讲咩？即系今日有一场戏，你 做得好好哇哇好惊啊！去到导演又点啊？ 拍戏先多嘢、 啊、 分享啊！我谂 系啊，做呢行先多嘢分享。 呢行先多嘢分享。 但系呢 行 头先话唔系就咩？譬如好简单，翻去公司做啲乜啊？老细点对佢啊？食饭多唔多人排队啊？食乜饭啊？其实已经好多嘢讲啦。 系啊， 你隔篱搵个同事啊，点样病啊？听到啲 gossip 嘢啊。 其实 即系争在个男仔肯 有冇兴趣听 就系啦， 或者有冇兴趣听 系啊。 嗱，下一个咁成功 咧，唔系我哋今日一支弓成乜弓咧，成为一支弓咯。 下一个咧就系我唔知你哋咧对女仔嘅刻意打扮或者外形嘅变化有冇留意咧？ 啊，呢啲死罪啊！ 有啲男仔咧，明明个女仔今日set 咗头或者唔知化咗个另外一个妆，佢完全赞都唔赞，甚至 feel 唔到任何分别 啊！ 系啦，你会唔会噶？ 咁覺得我今日有咩唔同啊？ 係啊，遇過呢啲嘅，但係又未去到死罪嘅，因為我通常都估到。 咁犀利？ 因為我對於個 哦，即係你好 外表，我對於女仔外表都 即係唇膏轉咗顏色，你都知。 會嘅，即係今日有冇搽眼睫毛嗰啲 mascara？ 係 係。係咪因為你做呢行咧？ 都 係。即係對於面部嘅嘢任何 係啦，同埋因為成日做演員要講咩啊？講年氣噶嘛， 嗯、 即係有時佢嘅音咧，今日係梳左邊，但係咦，咁啊做咩梳右邊咁？佢話、啊、你都睇到 咁啊好啲。係如果你佢點樣你都留意唔到咧，咁就就弊。 如果你改咗啲嘢，佢冇留意咧，你 冇乜所謂啊。 我都覺得冇乜所謂。其實男仔有啲嘢係真冇乜所謂。 但係反而我聽過，即係上網睇嘅都係，即係佢話測試男朋友嘅細心度啦，大家一齊做下，我哋一齊做下就係啦。嗱，如果有一日。阿女朋友仔send 个 message 又好啦，喺你面前讲又好啦，佢话喂，我今日咧喺医院啦，你估下我撞到边个？你会点答？ 撞到边个？ 撞到你同学。 嗯，我边个 撞到？ 我讲先啦，个女仔唔系医院工作噶， 系撞到女同学。 嚟啦， 撞到啊，撞到一啲我同你都识嘅人。 弊啦，你两个都唔合格啦，面临斩头啊！ 再试过，再试过。 B B 啊，我今日去咗医院，你觉得我撞到边个？ 你撞到 呢个问题可以点答啊？ 唔系，我哋撞第二次啦，而家 系啊。 撞到 你以前男朋友， 错，死罪，斩头， 撞到， 错晒唔使估啦，因为你个重点错咗啊！我今日去咗医院， 点 解 你 唔问我点解我去咗医院？ 点解你入医院嘅？ 点解你唔关心我身体？ 系， 即系佢又会咁样咯，即系有啲佢哋话网上咪有啲女仔咧，专系用呢招咧去 test 个男朋友。如果你一个细心嘅男朋友，你听到，我唔理你做到撞到边个。点解你会去医院嘅？你有咩唔舒服啊？系点解唔叫我陪你啊？ 哎呀， 系咪长知识啊？情场鬼见愁，睇嚟再考牌喎、啊！你个情场鬼见愁， 我要 review 我个 牌照。你要 review 啊？请你进修先啦、啊。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 梁继章网上情， 时间就是良药。时光匆匆，岁月无情，光阴之所以被人话佢残忍，就是好似觉得佢只会催人老。我哋总系来不及回味，来不及细味，就已经沧海桑田，人世变迁。但系无情自有无情意，时间虽然从不作停留，不过亦都可以带走所有忧愁。所谓悲欢，所谓伤痛，皆在年华流逝中渐渐被抚平。时间就系医治一切嘅良药。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人性有时凉薄，真心得不到真意，世事险恶。虽然你都习惯咗原地徘徊，仿佛多停留一会儿，那个熟悉嘅人就会打电话俾你，挂念嘅人就会转身，困惑嘅事就会解开。殊不知，日日复月月，月月复年年，迟迟不肯放低嘅，只系你自己嘅执念。走咗嘅人，永远都唔会再翻嚟。卑微如你我，会不断被生活伤害。不过人生在世，面对叫不醒嘅人，放不下嘅事，没结果嘅情，最后都系要告别。与其系咁，不如就让时间医治一切。生病记得吃药，天凉记得加衣。心情几苦都好，唔好亏待自己。当时间将你医好，走过嗰段艰难嘅时光，你会发现曾经嘅事情，无论是几难受都好，都不过如此。用力爱过就无需后悔，努力奋斗过就无需不安，精彩过后一直人生都可以继续精彩。好事坏事最后都会成为往事。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虽然我们一直努力好想捉住啲时间，但佢嘅流逝依旧是不舍昼夜。冇人可以留得住分秒，每一个瞬间都是全新的。三毛曾经讲过，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十指怎样紧扣都会流走，上天给我的，无论我怎样失手，最后都会拥有。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写好每段故事，珍惜每一个当下，沉浸在快乐的时候，不要忘记快乐有时都会走的。感受到痛苦的时候，不要忘记痛苦都会离开。世界永不永恒，此刻就是永远。只要记住这个世界，我来过、爱过、伤过、拼搏过、奋斗过、没有后悔过，已经足够了。 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 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 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 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 If I could make days last foreverIf words could make wishes come true, I'd save every day like a treasure,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hem with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with. If I had a box just for wishes and dreams that had never come true,The box would be empty except for the memory of how they were answered by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Jim Croce 嘅呢首 Time in a Bottle 仲有几分钟，早上十一点钟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马老师咧，亦都系以前咧好早年咧，阿小杨杨都知道啦，佢系电视台嘅高层嚟噶嘛，系嘛创作组嘅。总监，我唔记得啦吓，咁总之咧就电视台有一个部门咧叫道具部。马小强嗰时咧，你做电视台有冇走去行下？道具部一个咧，道具部一个真系好千奇百怪，有好多古灵精怪嘅，我你记唔记得？ 因为我哋嗰时做啲综艺节目啊，或者叫 guest show 咧，好多时都有啲特别嘅道具，就中意同嗰啲道具佬沟通。 但有时有啲几阴森嘅道具里边，我觉得里边有啲某啲 corner 咧，摆啲假人头啊， 系啊， 吓亲 啊，系啊，好玩嘅。即系姑且叫佢哋做道具佬啦，因为我觉得好亲切嘅。咁佢哋嗰啲嘢咧，古灵精怪， 古灵精怪嘅。 同埋咧，我觉得佢哋有啲好醒，好聪明。你噏到俾佢听， 佢都做到出嚟， 得佢就做到出嚟。 同埋跨年代嘅，即系好远古嘅嘢又有， 系啊， 系有啲好科幻嘅又有， 系啊。 我想问道具部系咪一定有位同事叫道具全噶？我成日咧，我知成日都觉得一定有个人叫道具全噶。 我咧就叫道具佬， 你系道具佬啊？哦， 嗱，道具唔好睇小佢。最近咧有一个拍卖，呢个道具犀利，大家讲就知道，就系、是、Titanic 里边阿 Rose 揽住嗰块门板，即系喺船拆出嚟嘅门板，最后嗰幕咪 Jack 浸咗落去死咗啦。咁啊 Rose 就浮住揽咗块门板，咁啊。其实是假的是不是，因为这个道具来的、不是真的那只泰丁尼拆出来拍卖呢，哇都值这么多钱，你知不知道多少钱？ 我没 看道具来的， 一千万， 那又没那么多，没那么多港币五百几万、但那块是一块木板来的，其实是一块门板来的。 我又觉得挺有纪念价值 五百几万、 拍卖你如果真的 喜欢，但对是喜欢又对有钱的其实是散钱来的、 可能放在家里、这个就是 Rose Park， 系啊， 系听嘅时候揽我块板。 电影道具有啲真系好精致嘅、我都中意嘅。系啊，特别一啲古董嘢啊，譬如话包青天啊，明镜高原嗰啲牌匾，我都觉得系好靓嘅。系啊， 但我谂香港电视台嗰啲就真系快嚟快去啦，拍完就可能抌噶啦，好多就唔好似啲。 香港电台都有个道具间嘅、我有时都会去。走 下 睇下， 系啊，喂，有时你执到宝嘅，哇呢件嘢正，我就攞嚟拍。 好特别啦！喂，好啦，十一点钟翻嚟就有姑姑下学古文。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吓、 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啊！ 丰收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马老师有人翻，马老师有人缺席，马老师有人今日走堂。 我绝对清楚啊，所以我对你嚟呢班嘢咧， 唔系我走唔到咋。 好， 我叫佢带埋我，佢唔。 其实我反而想你走， 我叫佢带我， 我都叫佢带埋我走啦，叫佢带我带我食好嘢啊！ 癫够未啊，亮哥？ 吓咁都叫癫，你一年你再上下堂，你就知咩叫癫。 今日学咩啊，马老师？ 系啊， 等阵李丽蕊又冇翻啊？ 头先人讲咁耐，你 唔系我 make sure 啫，或者佢去咗厕所。 李丽蕊、客家婆同埋细 路 长都冇翻，佢成 缺晒只， 成家去咗玩， 都唔知做咩事。 哦，又可能有缘， 所以你唔使问啦， 我 唔使问啦。 因为咧，四月四号咩节啦？ 儿童节。 估下估下古文啊！呢度系 double 科节 咩叫 double 科啊？ 四四嘛，四四嘛。 你出去拉门啦，你后边啊，你自己。 double 科节 系啊， 寒食节、 清明节 啊，清明 系喎系喎系喎，清明节 系又放假啦，寒食节已经冇咗啦。或者已经冇乜人留意啦， 系喂，有啲中国节日咧，如果你慢慢啲人唔去 庆祝 做任何嘢咧， 真係就會冇嘅。 係啊， 個節日之所以存在，因為我哋會喺個節日做一啲嘢，食一啲嘢， 放一啲假， 同埋講佢，咁佢先會存在。 嚇，韓式節你兩位有冇聽過？ 聽都未聽， 有聽過，但係我唔記得，知道入邊做咩。 原來咧，遠古嘅時候， 韓係咪凍咁解？ 係食嘢個食，韓式節咧就喺清明節前一日。或者兩日嘅，今年如果計翻嚇，今年嘅寒食節，你估係邊一日？ 四月二號咯，如果你咁計。 四月三號，即係前一日就係星期三。 佢點解一定要黐住清明節嘅？ 因為其實寒食節 同佢有關嘅， 係啦， 俾鬼食 有先， 係咪俾鬼食？ 唔係，即係有寒食節先，跟住又 有清明節。 咁寒食節嘅起源咧係有段古嘅。咁我一陣就會話俾你聽。 好啊， 咁你知唔知寒食節或者清明節？即係清明節大家熟啲啦， 知道 緊就係話拜山啦。 係掃墓。 你知唔知有咩習俗啊？ 咪拜山咯。 掹雜草，抹下個墓碑。 你都係拜山啦。 飲嘢嘅我知，係咪飲嘢嘅？飲嘢嘅。 飲咩？飲酒啊？ 係咪啊？ 咩酒啊？我講其他習俗，我唔係講拜山。 即總之同拜山無關嘅。 係啦， 你而家講嘅都係佢清頭頭啦， 但係都係清明節嘅習俗。 冇錯。 咁咪就飲酒咯。 no。 同飲食有冇關㗎？清 都 打掃門户。 唔係錯。有啲 行山行山 運動嚟嘅。 行山行山。 唔係 運動。跑步 跑步。 運動 游水游水。 運動啊！ 清明啊，天气仲凉啊，点游水啊？ 唔系啦，我而家话，我而家话俾你听啊，我琴日睇，前日睇新闻啊，广州气象局啊，已经列入进入夏天啦，即系佢已经将，系啊，佢已经定性咗，而家已经正式进入夏天啦。马 老师，请你睇嚟，你冇 update 我哋嘅潮流啊？ 所以咧，其实中国嘅气节咧，其实而家喺个地球一路暖化咧，可能有啲嘢已经唔系真系咁， 所以要叫热食节啦，唔可以寒食节啦。 个习俗叫拔河。 哦， 系啦，咁跟住咧， 但我一个人同边个拔啊？你都有人先拔得噶。 你唔系同啊，你个同学 拔河要好多人玩先好玩， 系咯，中间绑条红绳， 系翻手巾仔， 冇错啦。仲有一样咧，就叫打千秋。嗰阵时我早几个礼拜同你讲， 系冇错。 跟住仲有一个，仲有一个习俗好得意嘅，就系斗鸡， 斗 鸡蛋， 喂，斗斗鸡啊， 斗鸡蛋， 系啊， 斗鸡定斗鸡蛋啊， 两 both。 煲豆鸡我知啊，点豆鸡蛋啊？ 嗱，系咪好想知豆鸡蛋咧？ 唔系，佢讲咗落去，跟住 下个星期会讲鸡蛋嘅文化。 其实豆鸡咧，我都真系好残忍。 豆鸡咪即系两只鸡摆埋一齐打， 唔净止咁简单噶。你知唔知佢哋会帮只鸡做一啲叫做加工噶？ 绑 埋啲细刀仔喺个爪度，于是佢咁样飞起咁爪爪爪，即系等于揾把刀劈劈劈。其实真 系 好残忍。 嗱，呢啲好残忍， 好残忍，唔好噶 啦。我下个礼拜会讲鸡蛋，因为鸡蛋嘅文化都好深远嘅。你早几日咪上个礼拜咪讲点解生日食红鸡蛋嘅？ 系。 系啊！ 做咩啊？你不停望，你做咩啊？你望 我 地下做咩啊？ 好张凳嗰啲电线。 哦， 古人咪好咯，古人冇电线，系而家现代人有啲电线喺度。 古人又冇冷气嘅啫， 系 啊，成日都咁怕热。 系啊， 我唔怕热啊， 系咩？ 我怕冻啫嘛。 古人冇车嘅，你成日都要搭车。 继续啊，你继续啊。 古人冇眼镜嘅，系古人冇手机嘅， 你 成日都挂放。 古人咧，你知唔知系咪有讲过噶？冇眼镜咧，即系冇得矫正嗰个视觉。以前嗰啲老花点算咧？ 好，以前 嗱近视远视 就亦都 有冇咁多嘢睇啊？ 老花一定有嘅。 夜晚又早瞓嘅，可能七八点就瞓觉。 但系与此同时，因为咧啲灯光唔够，以前咧就你几幽暗喺个屋嗰度，点啲蜡烛仔 透光， 系啊， 我凿你屋企嗰啲咯，射过嚟，射。 即系你谂下嗰啲昏暗嘅灯光。睇书咧其实好坏眼嘅，嗱清明咧仲有一个习俗嘅，系啦，就系食嘢，就系拜完山食嘢， 食 完拜完山食嘢，佢哋点食嘅咧？ 点 都有啲，即系有啲， 你讲用咩工具食定系点啊？ 即系要 喺坟头食， 唔系 喺坟头摆张台， 唔系 落山食，喺山底下食， 冇理由拎翻屋企先食噶啦！你拜完一定喺度富人食噶啦， 冇错，要即刻食， 系咯， 快食。 咁点 啊？以前啲人咧就去拜山咧，就攞祖先，即系或者你先人中意食嘅嘢去拜嘅。 我记得你讲过咧，有啲系冻噶嘛，有啲 系 热噶嘛。 拜完之后咧就要咁啊！以前仲严谨，你要系喊住告别，走啦。嗱，呢啲大假唔得， 跟住咧要去到一啲咧你见唔到个祖坟嘅地方先食嘢， 即系唔好俾佢睇到你食嗰啲嘢， 系啦，要咁样样食嘅， 即系匿埋食。 你行过少， 即系眼睛叫偷食。 我唔知道你讲乜，我完全唔知道。跟住系咪你头先咪话插啲柳枝嘅？ 冇啊，我植物啦，我冇啊。 柳枝 插喺边树啊？ 柳枝插喺屋企门口啊，以前。咁你知唔知點解要插柳枝？柳枝有啲咩功能？ 驅邪， 嗯，啱啦，辟邪， 系 啦，就插喺嗰度。 因為啱啱去完咁多墳嘅地方。 如果以前話嚇，如果清明唔整啲柳枝喺度，會點咧？ 鬼入屋， 唔係會變一樣動物嘅。上句係清明不帶柳，來生變乜乜？ 肥牛 變誒， 來生變乜乜？ 夹唔啱唔啱搵噶？ 搵噶，啱搵噶。清明不带柳， 柳 来生 牛咩？ 唔系 柳 衰嘢啦。 我知啊，咩清明不带柳，来生做只狗。 近啦，来生变黄狗。 系啊， 系啊，即系呢啲系古人讲嘅说话。 其实咧，讲到呢啲轮回啲嘢咧，其实你都几惊嘅。即系虽然咧，你话做动物都有好命嘅动物同唔好命嘅动物咧，但你总系觉得好似炖咗冬菇咁，即 系 跌咗锅咁样嗬。 系啊， 即系好似差咗咁样。 嗱，寒食节你觉得系咩回事啊？啦， 寒食节就 系 俾先人食嘅咯。冻嘢 系食冻嘢， 系咯， 系咪啊？食冻嘢， 食冻嘢啊嘛！ 以前古时咧，如果寒食节咧，就讲明唔可以整热啲嘢食。 但系熟嘅系咪？ 吓熟嘅，原来咧有个故事啊。 但系有啲嘢咧，你信唔信啊？嗱，有啲人话有啲嘢咧系冻食先至系最传统同埋好食嘅，譬如潮州嘅冻蟹咧，即系人哋话系冻先好食。 日本嘅冷面啦。 即先入为主啦，可能。 而家我哋讲中国， 系 OK， 系 嗱，以前宋代人咧喺寒食之前咧，就会用啲面啊，同埋啲枣啊，整一只燕子，仲用条柳枝串起嚟，就插喺门嗰度，就叫子推燕。 子推燕， 边个子啊？子孙嘅子， 推燕子，顾名思义。其实纪念一个人嘅叫戒指推，唔使问你两个都唔知佢系边个啦， 完全唔知 系咪？ 有讲过噶你阿戒指推嘛？ 我有讲过咩？ 咁系边个？ 佢嘅手上戴住只戒指啊嘛， 佢阿推系嘛？推仔错，咁呢个时候咧就 佢系大神嚟噶， 系啊，呢个咧系寒食节就系关于佢噶啦。有冇听过呢个故事叫？ 我想问。我记得我系咪嗰个故事啊？咩佢又走咗入森林啊？之后咧又点样逼唔到佢出嚟啊？做官啊？最后咧皇帝下令就你唔出嚟啊嘛？我成个森林烧咗佢，咁佢就死咗啦。为咗要纪念佢，就寒食节啦，系咪就系呢、這个？ 聪明， 我都话我听过戒指推噶，你佢只手上真系戴住只戒指噶。 OK， 有冇听过割股奉君啊？ 割股系咪阿皇帝想食嘢冇嘢食，佢又好啦，我呢个忠臣你个，你食我 pat pat 忽肉啦。 啊！呢个有啲智慧， 我上咗成年嘅学古文噶啦，你唔好当我流先啦。你当我流，下世做黄狗。 哇！你好毒啊！你 你 边间 真系今世都做马啦？ 边间学校毕业噶？ 你 咁衰啊？ 咪咯，牛津小学，牛头角津咩啊？官津小学 系。呢个故事咧，响春秋战国嘅，即系你同阿杨阿细路长最憎噶啦。佢其实嗰阵时咧，阿戒指推，佢系一个忠臣嚟。 咁其实佢咪即系姓戒啊？ 系喺呢度写 系呢个姓要得 意。晋国佢嗰时系晋国，咁有个佢啊，佢个避祸，晋国嗰个国君避祸，咁啊匿埋，跟住咧戒指推咧一路跟住佢。逃亡咗，你估几耐咧？ 几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哇！ 四舍五入咪二十咯？ 哇！ 有意思， 真系噶，我记得噶， 就系两个人咁样走啊走啊，就走咗廿年啦。 系啊，跟住终于就翻翻去晋国啦。而呢个人咧，就后来成为呢个晋文公。咁但系咧，佢中间咧好多好多波折嘅。咁咧，阿晋文公即系未做晋文公前，佢啲嘢俾人偷晒， 冇晒嘢，系啦，所以 好 惨 啊。系啦，又冇嘢食。于是咧，戒指推就割咗佢大髀一嚿肉。 大髀啊，唔系 pat pat 啦。 你食我啦， 因为佢用个股字嘛，割股咁啊，直直即系佢好直咁谂就以为股啫。 冇错啦，呢个中二之神咧，史称呢个割股奉君，系啦，割咗个大髀一忽肉啫。 咁但系如果下一餐 再割另外一边咯， 食一餐未饱。 嗱，你嘅大髀前后左右可以每边割四下。 咁佢。 你有两只脚，所以你可以顶到八。 佢可以顶得几耐？顶得几多餐啊？ 你 唔使一个唔使一个礼拜就已经熬拎， 系咯， 玩完。 咁仲有好多人噶嘛？咁呢、這个呢、這个咧，佢因为咁样样咧，嗰、那个晋文公好感动，于是咧就诶、欸，不如你跟我翻去晋国做大官啦。但系咧，介子推就唔制。因为咧，佢发觉周边有啲人咧好衰嘅， 即系你又晋文公执 嘢奸信 系啦，有人偷佢啲嘢啦，走鬼 咁啊！话俾佢听咪得咯。其实佢 跟住佢就走咗上山啦，好似、哦、好似阿杨杨 隐居于山林， 同边个一齐啊？ 其实唔系，我惊佢再割佢啲大髀，佢一佢 自己割啦， 唔系割咗一次之后，都几好食， 都好食，食过翻寻味喎。 哇！快走， 不如我咪割埋你另外一边。 快走，快走， 呢啲好毒啊！你哋两个 咁系啊，食开佢又想食，咁点算？ 你估佢同边个匿上山啊？ 佢同佢老婆 冇， 佢同只狗 冇， 边个啊？识唔识啊？我哋？ 你梗系唔识啦，我唔识啦，不如同佢啲有 related 嘅， 佢啲仔女 唔系， 佢个 同一个 戒指拉 咩？ 唔戒指推啦，戒指拉，push and pull 啊嘛， 真系戒指师奶，即系佢妈咪， 哦、都话噶啦，都话戒指奶啦， 引入深山，深山， 哦， 系啊，因为佢 喂，咁但系我想问佢阿妈一路跟咗十九年啊，又系走难。 唔系，佢后来翻翻去，佢离开个晋文公，哦、就带阿妈上山。 系， 咁就带上山啦。咁但系阿晋文公咧就觉得，唉，好似唔系几好、啊， 嗯，就想揾翻出嚟， 但佢死都唔落嚟。 系， 于是好似阿杨洋话斋，放火烧山， 即系逼佢落嚟， 逼佢落嚟。 系啦， 佢真系冇落嚟。然后佢上山发现到，你觉得？戒指推佢揽住啲乜嘢？ 揽住阿 拉拉，揽住阿妈咯。 唔系 吓，揽住棵树。 系啦，揽住棵柳树。 嗯， 柳树、哦。 其实呢个古仔好悲惨喎， 好悲惨啊！ 喂，我割埋股俾你， 系啊， 烧我。 于是 佢谂住一之后佢会出嚟噶，佢冇谂住佢真系零死不屈嘅。 带咗文公咧，哇，悲痛万分，就攞咗啲烧焦嗰啲柳木带翻去宫中，做咗一啲乜嘢啊？ 灯菜 攞咗啲柳啊，系咪摆喺个后庭花园度种？ 唔系， 烧 焦咗啦， 烧焦咗咪当养分肥料咯。烧焦咗 做 灯，做灯，做牌匾。 讲咗啦，都话唔系灯咯。 同埋烧焦咗点做灯？ 同埋佢自己用嘅， 链男喺个身嘅， 笔唔系 毛笔嗰只嗰支框， 框 嗰支笔杆 系笔杆 框 啲框， 唔系着住佢嘅 系。 剧 哦， 系做一对木剧， 唔系点解你仲踩住佢？ 嗱、有意思，佢话悲哉足下，足下咧有冇听过啊？ 嗯， 足下呢个 term 啊， 有， 嗯， 系啊，就系、是、形容咧，哇，成为下级对上级或者同辈之间 嘅 称 呼， 就叫做足下啦、嗯。嗯，咁、规定咧，于是阿晋文公为纪念佢咧，就每年呢个时间咧唔可以生火，一律冷食。即系食 冻嘢 啊，或者鱼生， 所以就寒食。 明明自己做错嘢啫嘛，又要搞全天下嘅黎民百姓、 啊、陪佢， 陪佢 想生火啊！即系佢觉得都 因为 好 伤痛， 即系佢自己做错嘢啫嘛， 伤痛 系你自己冇生火，咪就搞到大家都唔可以食。 咁点啊？你咪想追究翻佢？ 有啲唔系咁好啊！佢呢个 咁，但系冇讲翻佢阿妈佢点？都死， 阿妈都死咗噶，好似 死啦， 系啊， 死啦， 真系惨， 就咁样寒食节咁样嚟噶。 阿妈本来好地地，你叫埋我上山，系咪先？本来佢冇事噶嘛。 又系、啊，你又话啦， 但系佢话朱孝心先带埋阿妈上山啫。 但系如果你要阿妈死咗又不孝 喎。系啊， 其实又啱啊。 呢十九年佢过得好地地，咪慢慢打牌。 你咪咯，如果 嗱咁样推敲翻啦，呢、這、一个皇帝呢、這个君王咧，肯定 晋文公。 即系晋文公咧，肯定系戒指推唔系好 buy 佢。 嗯， 跟住十九年， 唔系佢话佢 侧边 好多， 唔好嘅謀臣啊！ 咁咪幫佢咯，有冇可能連燒佢連阿媽死埋佢都唔肯出嚟啊？肯定有啲。 喂，起碼哄阿媽出去先啦、啊，即係起碼救翻阿媽先啦、 啊， 係咪先？係 咯，係呢個講得啱。係咪 啊？起碼戒指推阿媽出去先、 啊。你唔救自己都要救阿媽啊嘛，阿媽陪你入山啊嘛。 啱喎、啊，啊果然有獨立思考、啊。 我哋講就廉親人嚟 啊， 真係 啱啊！翻嚟廉親人， 即係唔係好啱啊？呢個戒指推呢個人真 係。咁另外咧，嗱，韓食節咧就係因為咁樣樣，所以咧就以後唔准喺嗰幾日咧就生火煮嘢食，就只能夠食凍嘢啦。 咁、你記住星期四唔可以食熱嘢。 但係從來有冇人奉行過咧？ 有，以前宋朝啊嗰陣時有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頭先我咪講過豆雞蛋嘅、因為嗰陣時咧啲人咧雞蛋對於中國人嚟講係好多重意義嘅。佢哋咧就喺前幾日咧就豆雞蛋啦，於是就整熟埋啲雞蛋。就等韓食節嗰咧有啲熟嘢食啦，係、 即係韓食節嘅就食雞蛋， 係啦。但係雞蛋仲有好多故事嘅， 留待下次 一堂。學咗好多嘢啊，馬老師今堂。 誒、你又真係記得呢個戒指推喎、 啊？真係記得嘅，你真係當我發瘋啊！ 邊個發得瘋？邊個係？ 笑未离开，潜伏快餐店内，谁人护送你归来，才会约不来，疑问这刻已经解开，他不用离开，才是我意想之内，祝你又找到所爱，唯一的感从没权利出赛，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觅寻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得失力无差，沉浮到石楼沙下，不计付出的可怕，还怎么招架，我的命还不化，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朽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觅寻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我尚算相当识趣，从未发问，大概自一开口可触发若人，角落里做陪衬，从不参选就没有敌人。也许我一开始都自满可能，胜在我不争不吵不会不忿，还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怕只怕一片好心，最终便永于 孤。CY 陈俊俊嘅呢首现任荣誉顾问，11:29，黄色火灾危烟警告信号生效，27度气温，相对湿度7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号发嘅新闻报告，马上送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政府今日起在全港14个指定地点推行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其中有大约300户的柴湾连翠村已经在公共地方贴出宣传海报和指定垃圾袋样板。有居民说今日会开始试用，认为试行计划可以踏出加强推动环保意识的第一步，但是整体宣传教育有待改善，建议可以安排人员多向居民讲解。有居民说有邻居平时随意将垃圾掉出门口，夜晚附近大厦的垃圾堆积如山，认为垃圾收费计划有助改善市民弃置垃圾的习惯，自己会试用指定垃圾袋，日后尽量减少垃圾量。亦都有居民话，村内垃圾房有各类回收设施，包括厨余回收，又认为计划详情是不足，没有政府人员和管理公司到场向居民讲解，自己主要靠电视宣传了解内容。今日是最后一日复活节假期，深圳边检总站预计中午12点至夜晚10点是深港口岸过关高峰期。深圳边检总站预料黄岗、福田、罗湖、深圳湾和莲塘等深港主要陆路口岸出境方向，中午12点到夜晚10点会出现客流高峰。边检机关将会提前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维护通关秩序。当局又提醒旅客，特别是持回乡证的港澳旅客，如果未进行快捷通道备案采集，可以前往各口岸指定采集点处理相关手续，以便可以选用快捷通道出入境。又建议留意天气变化和交通情况等，合理规划行程，建议选择错时错峰出行。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复活节假期有过百万人次出境，对业界响起警号，估计晚间食肆生意大跌40%以上。近期亦都有几百间食肆结业，反映业界需要突破同埋转型。黄家和话：澳门政府出尽法宝，吸引内地客，市面非常畅旺。建议餐饮、零售同旅游业界可以同澳门合作推广活动吸客。另外有旅行社负责人话：复活节报团人数有好大升幅，尤其内地团，全部路线整体上升3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能见度较低。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Ann 提翻你啦。咁先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畅顺。提翻你一啲关于清明节嘅封路措施啦。长沙环方面，咁直至到晚上嘅7点，永明街同埋永德路一带咧都会有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驾驶人士经过留意翻啦。而大屿山嘅东涌道方面啊，直至到傍晚嘅6点，东涌道介乎石门夹道同元南道之间咧封闭嘅道路系会临时开放俾车辆驶入噶。咁另外，荃湾嘅大涌道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晚上嘅7点，北行去愉景新城方向，介乎柴湾角街同埋沙咀道之间嘅第三线系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隧收费广场去香港、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方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et go of your life. AT MP 潘宇谦。浮云如暗号 ，JNY Beats， 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差与你。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敢搏，一个敢爱，事业同爱情系咪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都灵二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平日鍾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松快活人啊！ 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好啦，公众假期星期一11:38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啦。今日李丽睿咧就放假嘅，听日会翻翻嚟一齐做节目嘅。好啦，讲电影电视啦。咁我想问大家咧，你中唔中意印度电影噶？ 啊，中意噶。 Bollywood， 但印度电影咧有两样嘢咧都一定会有嘅。第一就一定有歌舞场面啦，无论系即系严肃啊、搞笑啊、爱情啊等等，一定。90%都有歌舞场，同埋都几好睇，同埋好大阵仗嘅。佢唔系两个人跳，即系成个画面都系铺满人嗰只嚟嘅。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通常都好长嘅，即系个电影嘅片长度个片长通常都好长， 两个零钟。 我最近睇咗 一般电影都有两个零 钟。系啊，而家好似一般长咗，而家好多电影都接近两个钟 嘅。系啦，好少嘢一。即系个半钟。 咩？以前嗰啲90分钟都有啊， 个半钟啦，系啊，而家全部过100。 系啊，而家好长嘅。好啦，我睇一套印度嘅电影叫《革命双雄》啦，咁样3个钟， 哇， 超过3个钟。所以咧，如果大家咧真系要有啲时间咯，即系唔系求其可以，即 系 坐低睇 嘅，唔系你又好浪费。 或者如果你系可以睇得停咗。迟啲先睇，嗰啲人有啲人唔得噶嘛，有啲人一人唔睇一睇咧就继续磨落去噶嘛，咁你一定要 make sure 你呢3个钟系得闲嘅。咁我睇咗啲网上嘅评语咧，就话呢一套戏咧，其实你当睇 Marvel 啦，或者你当睇一啲、即你唔好拗，即因为佢戏里边呢两个人咧，实在太打不死同埋太劲啦，你明唔明啊？咁佢用好多嗰啲好美感嘅镜头，好似吴宇森咁咧，好多慢动作，包括有一个其中革命双雄其中一个咧，同老虎打交咧，系用晒慢镜，即老虎扑起 老虎打交，好笑啊！ 佢又 喜剧嚟，但唔系喜剧嚟噶。 佢就唔系喜剧嚟嘅，但系佢用嘅即系当喜剧睇咯，即系哇咁都得咁样。嗱，譬如话咧，佢系讲呢个印度咧，呢个英国统治时期嘅一啲古仔。咁睇翻啲资料咧，佢系有呢两个人，但系古仔就一定系虚构噶啦。咁样，其中一个咧，点样形容佢咧？就是、有一日好多嗰啲暴徒啦，围住晒呢个官府啦，吓喺度拱拱拱拱，嗰度讲咗1000多人喺出边，跟住又一掟，砰掟个玻璃樽入嚟，打烂咗唔知乜嘢，好贵重嘅嘢啦咁样。咁、那个官就话：边个咁衰，同我拉佢入嚟。拉佢入嚟，但系出边有1000多人喺度拱拱拱拱。于是咧，呢一个其中呢个男主角咧，得我嚟，砰砰一跳，呼跨过个铁栏，已经犀利啦，好似轻功咁。出咗去，但系你知道一出去，出面有1000多人，会唔会容咗你啊？你得一个 危险啊，除非有特技嘅。 傻先会出去啦，系咪先？出到去当然系咁俾人打，佢但系打极都唔识企翻身，又再捉嗰个人咯，即系掟玻璃樽个人，掟玻璃樽个人。 佢知系边个啊？ 望到边个啊？仲要咁多人指住佢望到嗰个人啊？我知系佢咁样。最后 佢明知佢出嚟，佢唔走。 佢走唔到啊，因为太多人啦、啊，你明唔明？佢都系其中即系千嘅人围佢中间嚟啊嘛，走唔到啊，最后都拉到佢。咁跟住咧，最好笑两个官咧，一个话。哇！啲暴民真系恐怖，但系另外一官话，我觉得佢恐怖，即系佢可以咁多人都拉到人入， 但系佢本身个角色系设定咗佢有超能力嘅， 唔系超能力噶，佢唔系讲超能力噶，不过不过啲人话你唔好觉得。即系唔好拗咯，因为中间又俾人搵石头冚个头啊，佢又企翻起身又再，你可以当笑，啲人话当笑片睇， 有啲周星驰 feel 啊， 当笑片睇。 同埋因为可能系印度嘅片通常系咁样，因为我之前咪又喺网上面又流传咧个电视剧系可以单手捉住个石之后打电话噶嘛，有冇睇过啊？都系印度噶， 系 啊， 咁系啊，即系你唔好觉得诶点会啊，石头冚头都唔死咁样，唔好谂呢啲 狗血剧系几好睇嘅，再睇呢狗血剧 系啦，咁啊全部都系嗰啲打斗场面都系用慢镜啊，好有吴宇森 feel 噶，系啦。咁另外点解会发生一件咁嘅事呢就系话咧，呢个警察咧好犀利啦。头先我即 系 好打得啦，但系咧有一日咧，个官咧就喺呢个印度嘅一啲森林嗰度去拜访。咁一个女仔，细路女嚟嘅，十岁到啦，就又唱歌啊，又同嗰个官阿太咧就画嗰啲印度嗰啲文咧，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画啲花样咧，好兴嘅，画啲公仔咁。画完之后，好中意佢呢个官太。跟住就话，同我俾几蚊佢啊咁，点知原来呢几蚊劈咗落地，阿妈执咗之后咧，原来佢唔系打赏啊，跟住就捧走咗佢，当买走，当买走咗佢，当买走个细路女，因为觉得呢啲咁嘅贫民，是但俾几蚊咪 多咗你啦， 系啦，咪带走咗佢咯，咁 我俾你，你执到啦， 成个村落就好悲哀啦，即系佢哋系成条村系好似一家人咁嘅，于是咧就有一个。大隻佬即係都係呢個妹妹嘅哥哥，就去要救翻佢翻嚟。就於是咧，呢一個叫做哥哥又好打得噶啦，就係你先講同老虎打交嗰、那個啊。 嗯， 佢係可以打贏個老虎同埋捉咗佢嘅。咁佢咧就會同呢個好勁嘅警探咧點樣係對抗啦？即係最後。 嗯， 雖然中間佢哋誤會，即係中間有一段戲咧安排佢哋做咗好朋友，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嘅身份。 嗯嗯、 但對立咧，佢哋嘅身份對立，因為一個要救阿 妹。一个咧就系维护住政府嘅 喜剧收场啦， 算系嘅，算系嘅，三个钟头咁就里边好多打斗场面 啦。其实使唔使三个钟头咧？ 三个钟啊！ 我谂佢啲制作费都几劲咁 样。佢里边好多嗰啲特技咧都几得意嘅，例如话佢收尾攻陷嗰个政府个总部咧，拉住一架车，驶一架车入嚟，跟住咧一拉开个布幕。嗱，可以劇透嘅嚇，一拉開個幕咧，原來佢之前係捉咗好多猛獸，咁、 嗯、 全部啲猛獸撲曬 出嚟， 喂， 又幾好笑喎！佢拉開個布幕有一集，啊，呢、這個又異常天開。 但三個鐘頭係入邊係冇冷場位， 冇咩冷場嘅，冇咩好多打鬥場面，不、 嗯、 全部都係慢鏡嘅，都幾好笑。 拍都幾，哦，如果慢鏡， 如果正常捉到， 佢貴嘅呢套戲用咗好多錢拍㗎， 哦， 係啊，亦都攞獎嘅嚇，叫革命雙雄，印度電影嚟嘅。OK， 好， 好， 馬老師邊個先？ 你先啦， 好，我先。今日咧就要介紹一套香港電影啊，係今年嘅，叫做《出租家人》。咁點解一開始？想講呢套戲，因為我覺得咧，前嗰排睇報道啊，就話咧香港票房咧、嗯、又都係 麻麻地， 麻麻地，直情係話翻去2012年時候嘅狀況。你諗下，而家24年啦， 哇！ 即 係 呢 十幾年 都冇進步過個票房上面。咁所以、作為香港人嘅一份子啦，我覺得係一定要支持港產片。咁所以今日咧都想介紹呢一套香港電影就係、是《出租家人》。咁算係一套愛情親情小品嚟嘅，係温情啊，講温馨啊，講親情嘅一個小品。咁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就對於頭先 Michael 大佬講嗰啲可能打鬥啊、飛機大炮嗰啲咧，我就比較麻麻嘅，我就中意睇翻呢啲温情小品啲。咁再加上啦，值得要介紹就係、是、導演咧就係、是、劉偉恆導演，就係、是、我哋香港電台嘅同事啦。咁、所以亦都要一定要入場支持嘅。咁咧角色上面咧，可以講下先嗱，都幾多大家認識嘅人嘅，譬如曾志偉啦、田柳啦、陳家洛啦、周嘉怡等等啦。咁啊，講下呢個劇情係講啲乜啦？個名咧叫做《出租家人》，大家有冇諗過？喂，原來屋企人都可以出租嘅咧？ 我諗到，我估下先。例如好似國內咁樣，你阿媽，譬如話做節，你帶個女朋友翻嚟。 你冇女朋友，你就租個女朋友。 Exactly 啦，就係有一啲服務咧，其實就係可以滿足你可能唔同客户咧，佢對於屋企上面有啲屋企人嘅缺失，可能、哦、我未有女朋友，但係為咗要即係應酬屋企人。 呢、okay, 呢、這個係香港本土嘅故事啊嘛。 香港本土嘅故事嚟嘅。 OK， 你繼續先。 係啦，咁咧就係講緊咧呢、這個出租家人咧，其實一間公司名嚟嘅，叫出租家人。咁入邊就提供一個即係出租屋企人嘅服務啦。咁陳家樂就係呢間公司嘅老闆。咁周嘉怡咧就係呢一個出租家人公司入邊嘅演技導師。即係譬如你嗱、你陣間要做我女朋友，你都要可能要背下嗰啲對白啊，應付屋企人有咩要求啊，冇錯啦。咁佢哋咧就喺，因為咧講阿曾志偉咧，其實係一個臨記演員嚟嘅，即係臨時演員嚟嘅。就有一次咧喺現場入面咧做戲，真係好浮誇，演技非常之浮誇啦。即係一般嘅浮誇嘅演技咧，就吸引咗阿陳家樂嘅賞識，就挖咗佢過嚟。喂，不如你咁中意做戲，你過嚟我哋出租家人呢間公司度，成為我哋旗下其中一個演員啦。咁有時候我哋有啲咩嘢客户需要滿足唔同嘅， 即係男人啊，大年紀啊， 做爸爸啊，做 uncle 啊，就揾你去啦。咁咧除咗曾志偉係呢一個公司嘅其中一名嘅演員咧，阿舔樓姐咧其實本身就係曾志偉樓上嘅包租婆嚟嘅。咁、有一次主要因緣際會啦，咁佢都成為咗呢一間公司旗下嘅一個演員。咁、其實呢套戲嘅前半段咧，我都可以話只係去即係介紹緊呢一個公司嘅服務啦。跟住佢入面都有好多嘅唔同嘅 client 出現嘅，譬如可能講緊嫲嫲會租個孫嚟過嚟，即係聽下佢吐苦水啊。又會有個單身寡佬去租個老婆，又同佢傾下偈啊。咁直到咧前半部咧，其實都係可能交代緊每一個人咧都有原生家庭嘅一啲缺陷啊。所以就要透過呢一個公司咧去滿足佢生活上嘅一啲需要。咁就大家就觀眾咧就睇完前半段咧就清楚緊呢個出租家人公司做啲乜嘅。 即係交代曬啲脈絡。 咁我又覺得 咁呢半段戲㗎啦，即係半套戲㗎啦。 前半段啦，咁我覺得都究竟佢想講啲乜咧，我都仲未知道。咁原來咧真正嘅戲慾咧就係去到頭先所講嘅其中一個 client 咧嘅故事開始發展嘅，就係咩咧？有一對情侶咧，就係由許靖允同埋方力申飾演啦。咁佢哋咧本身就係要諗住結婚嘅，但係咧男方嘅家庭咧個爸爸媽媽咧係一啲社會上面嘅上流人士，反而女方嘅家庭咧個爸爸咧就坐緊監嘅。咁所以咧為咗即係想令到大家兩邊嘅近翻啲咧，就女方咧就或者呢對情侶咧就開始去呢個出租家人嘅公司咧，我想租你哋全家。 爸爸哦， 系啦，咁所以咧就租曾志伟啦，咁舔楼姐就做个妈妈啦，咁陈家乐同埋周嘉怡咧就做佢哋嘅 兄弟姊妹， 系夫妻嚟，我冇记错系啦，咁所以就成个家庭咧就系帮呢对情侣咧去完成佢哋嘅婚礼，咁但系就喺佢哋嘅婚礼上面咧就有第一个转折位啦。原来曾志伟佢有啲过往嘅经历咧，系同舔楼姐系有啲渊源嘅，咁我就先卖个关子，我就唔讲啦。咁亦都系慢慢喺呢一个过程入边咧，呢、這、一个所谓嘅出租家人咧，就建立咗佢哋嘅感情，喺个过程入面都互相支持、互相安慰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佢呢一套戏其中一个令我觉得好睇嘅地方就系、是。我谂，譬如《事之如和》嘅电影都有讲到，就系虽然同你冇血缘关系，但系有时咧冇血缘关系嘅人咧嘅感觉咧，可能仲亲过你有血缘关系嘅屋企人，系啦。咁呢一个亦都系呢一套电影其中一个 message 想带出嘅。咁亦都咧有唔同，其实有几个转折位嘅，咁但系我就唔喺呢度透露啦。反而咧有两场戏咧，我觉得真系要赞赞各位演员嘅用心演出。第一个咧就系、是。有一場去到即係差唔多後尾嘅啦，就講阿曾志偉咧就喺一個funeral 即係一個 葬禮 上面咧，佢有一個一段獨白嘅演辭嘅。咁究竟呢個葬禮係屬於邊個嘅咧？咁我就唔講啦。咁但係曾志偉嗰一段戲咧，我諗大概分零鐘到啦。佢一段獨白，我覺得好感動，同埋因為有時曾志偉先生，譬如大家喺大家心目中都係一個好搞笑啊，嘻嘻哈哈掌門人啦，但係又真係不得不佩服佢。佢即係咁多年嘅演技嘅堆積咧，佢真係喺某幾場戲上面，佢真係可以話 交咗 一個好高水準嘅演出咯。即係作為演員，我都個目標都想做演員啦。我覺得哇，有一日如果可以做到佢咁，真係好勁啊！咁第二場咧就係講阿周嘉怡同埋阿舔樓姐咧喺海邊，即係好温馨嘅，大家攬住一齊嘅一啲互相。即係真誠嘅對話啦，咁又係睇到我都有即係喊。咁其實呢套入面個故事咧，其實我諗大家都。 大致上方向都估到 嘅啦，都 係平實啲嘅。咁但係個情上面咧，大家係值得入場去支持嘅。最後咧。哎，就是想讲啦，呢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咧就是 Family， 咁但系 Family F R A M I L Y， 咁其实呢一个咧系代表 friend 加 family 嘅合埋，咁大家可以欣赏呢套戏。 草蜢嘅呢一首 Family。 Family 是个代名词，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身语。新意 Oh family， 万个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选择换一次生命，放下某些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时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Oh family， 让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彼此的相识，用爱将生命安慰。你我有种人，乱世般同行，大爱大流行，大过大情人的心。We are family。 Family 啊，仲有五分钟到中午十二点钟，咁啊，而家讲咧电影咧就到马小强先生。 喂，我睇一套小说，亦都有动漫嘅电影，跟住呢个真人版就系、是、岩井俊二嘅《烟花》，系2017年呢、這个系我觉得好好睇。咁我睇完嗰、那个卡通片啦，你当系，好靓嘅，即系类似你的名字咁样，好好靓嘅。我反而中意睇佢嘅真人版，因为真人版咧，我觉得有啲似好朴实无华嘅。其实讲故事好简单，就系、是、起初有一班嘅小朋友，佢喺度争论紧到底咧烟花咧，即系我哋放烟花咧，砰砰砰咧，正面就圆形咧，侧边 系 系咪都系圆形嘅咧？ 系啦，定系扁嘅咧？即系啲细路仔咁样。与此同时咧，有两个老友记，男仔啦，即系你知啦。如果你同班同龄嗰啲男仔都系细粒啲啊，黑掹掹啊，瘦瘦削削， 就会走埋一齐玩。 系啦，就走埋一齐玩。与此同时，佢哋都系暗恋咗个女仔，女主角叫奈莎。奈莎系好靓嘅，咁但系同龄，但系咧又高过佢哋啊。總之好成熟啦。咁呢一日咧，因為阿奈莎咧嘅媽咪咧就離咗婚啦，然後去咗呢個小鎮嗰度住。咁跟住咧有一個繼父啦，但系咧佢哋好快咧就要離開呢度啦，就要寫封信俾老師，話俾老師聽我要退學啦。咁老師一睇到咧就覺得哇好陰功啊！即系你退學都唔緊要啦，仲要個女親自攞封信俾我。咁呢個故事其實發生喺咧成班。小朋友佢哋知道，咦，今晚有煙花睇，佢哋就決定去睇下，去一個好遠嘅地方，一個燈塔爬上去睇，到底呢個煙花咧，由嗰個角度睇咧， 會唔同咧？ 係啦，扁嘅定圓嘅咧？咁於是咧，佢哋去到一個段落咧，就係話兩個老友咧，佢哋游水比賽，佢哋比賽睇下，如果邊個贏就即係到啲好小朋友嘅嘢。咁啊，奈莎咧，本来咧就约咗一个另外第二个男主角去睇烟花，但系嗰个冇出现。主角典道就出现咗，就咦？点解呢个女主角攞住个夹嘅咧？原来个女主角谂住出走啊，唔想向呢一个家庭啊。于是咧就是但啦，你出现啦，你同我私奔。于是咧两个细路仔就攞住一个好大嘅箱。然後就又坐火車又出咗， 即係其實兒童戲嚟嘅，即係可唔可以咁話？ 係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跟住故事發生落去點咧？我覺得大家可以睇下，但我反而覺得呢套戲咧，俾我感覺，大家有冇睇過《兩小無猜》啊？ 有， 你有冇睇過？ 冇 ，Melody 啊嘛。 係啊，我覺得有啲小朋友嗰啲情懷嘅， 係嘅嚇。 咁但係咧，因為咧，如果呢個煙花你有冇睇過啊？ 我就冇啦。 佢咪呢度有個第二個名叫咩？煙花應該和誰看啊？ 係啦， 我呢個我有睇過。 你覺得點啊？有冇少少印象？ 我有啲印象嘅，但係。exactly 唔好記得，但我就記得佢啲歌係好好聽噶，係咪啊？我記得係啲歌好好聽 嘅。其實我又係覺得我唔知點解咧，我覺得 好多日本嘅動畫片又係佢配一啲好令人印象深刻嘅歌。 係啊，我硬係又覺得呢套係一套悲劇嚟嘅，因為佢有啲係少少科幻穿越時空嘅。個男仔咧有一粒珠嘅，只要佢想翻去以前嘅時間咧，去追翻一啲佢唔想消失嘅嘢咧，就想翻去以前嘅。咁其實如果電影真人版咧就比較精簡啲嘅，就得嗰50分鐘，我覺得真係幾好睇，同埋我覺得佢嗰啲好 成套得50分鐘， 係啊電影啊， 咁短 嘅，係啊，但係個動漫長啲嘅，同埋佢原本嗰、那個岩井俊二嘅原著都係比較細膩啲，好多好好細緻嘅嘢去描述嘅。不過硬係覺得咧，如果當一個雖然係同齡嘅小朋友。但如果嗰個女仔咧係大個啲咧，成熟啲咧，我感覺真係好得意 啊！有少姐弟戀咁樣。 係啊，譬如話佢幫佢攞個夾咧，點知唔小心咧，撲成個 跌跌 啊！打開曬，跟住嚇到個僆仔，你攞咁多嘢做乜嘢啊？ 因為佢嗰個劇情係講佢係中學生啊嘛，係嘛？ 嚇， 我冇係中學緊。係 啊，係啊。 中學生通常佢 好低年班，係 啦， 但 係 都 係女仔通常係 啊，即係 早熟啲。 僆仔黑掹掹啊，曬到嗰只嚟嘅初中生嚟嘅，咁我覺得係好有情懷。 但算唔算 係？ 即係個結局係點樣㗎？即係會唔會令到 你 好感慨 啊？睇啊，嗱。有一個好重點，即係小朋友跑到去嗰個燈塔嗰度咧，佢話就係想睇佢側面係咪扁噶嘛。一去到已經黑掹掹， 冇咗燈塔， 燒完啦喎。 哦，哎呀， 亦都係到底佢哋有冇辦法證實到個煙花係圓定扁嘅咧？雖然燒完咗啦，後尾會係點樣樣咧？我覺得係真係唔錯嘅，但係我自己睇完之後有啲。戚戚然 系 系啊，下一次咧放烟花咧，小羊羊可唔可以陪我去睇啊？ 烟花应该和谁看呢？究竟应该同你看呢？我要再谂下呢个问题。 喂，好啦，12点钟听讲风骚范围啦，翻嚟咧会有呢个淑女关注组，麦兰咧同埋阿 Sarah 咧应该录咗音噶，咁所以一阵间咧大家放心，一样会有呢一个节目出现嘅。先听新闻报告。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咁啊，练习拍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啊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你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科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上个礼拜巴闭啦， 系啊，叔叔关注组 系咪 啊？ 系 啊， 啊， 知道好啦， 叔真系好烦， 冇咗个三点水，岂有此理！真系啊，叔叔关注组啊嗱。翻嚟嗰阵系啦，我要揾翻我自己个场， 好多问题啊，系啊，翻嚟霸占翻个场， 梗系啦， 冇人霸到呢个位嘅， 我明嘅，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就系你个位置越嚟越大啦噃， 我个位置，我个咩位置啊？ 你要吞，你要坐落去嘅时候嘅话，你越吞就越出啦噃， 大个位 置、就是，哎呀，嗰啲咩嚟啊？ 我冇喎、啊， 你冇复活节食啲咩啊？你 哇！ 食咗啲咩？听讲你食咗蒲飞 喎。系啊，丰盛的自助餐。 系食咗啲咩？讲嚟听下。 哇，犀利啦！我由冷盘开始讲起。 咁又唔使， 从杯水开始讲。 饮咗几多杯水啊？ 水梗系唔好饮啦，蠢嘅。 惊蚀俾佢。 系啊。 人哋 啊， 嗰啲高级水嚟噶，你唔俾。 系啊。但我想问咧，其实蒲飞嘅话，你会有攻略噶？ 即系食咩先噶？我会食鱼生先。 嗯、 我一直都是吃鱼生鲜， 感觉上觉得不是咁饱肚， 三文鱼啊，吓、 嗯， 带子啊，咁啦，就但唔系种种鱼都吃嘅， 系咩？ 系啊， 咩唔食啊？ 有一只深红色嗰只系咩啊？ 深红色嗰只 我麻麻地啊， 三文鱼， 吞 啊，吞拿鱼，吞啊， 系系， 嗯， 吞拿鱼我麻麻地， 我 都系， 口感唔得， 我都系，我又唔系好中意，我都系散散地，系嘛，我同意。 如果你话佢系碎嘅就好食啦， 哦，即系溶咗， 系啊系啊，嗰啲就好食， 即系佢 dice 咗咁样咧， 系啊系啊， 切咗佢一 佢再捞啲酱咁样 啊， 系咪 啊？ 即系有啲油啊，有啲柠檬汁啊， 跟住咧，跟住咧，食完之后咧， 跟住梗系海鲜啦，丝阔啦。师傅梗系横扫啦， 系咪食嗰啲叫咩长脚蟹啊？ 系 啊，蚝 啊， 嗰啲系嘛，即系咯。 仲有咧，嗱，就算中式嘅我都唔放过。 系 蒸鱼咧，佢真系如果见到我咧，佢真系 我唔会噶，我会行开噶， 唔会。 好正， 你做咩要行开啊？嗰个鱼腩。个鱼背嗰嚿最滑嗰嚿， 系啊，同埋个面珠墩， 系 系喂，你哋两个都好衬喎，去食呢个蒲飞，我唔食噶，即系中式嗰啲，譬如可能佢有时唔单止话有蒸鱼噶嘛，咁咪有油菜啊、炒饭啊，跟住有咕噜肉啊，佢唔知点解会有啲咁嘅嘢，我唔会食咯。 唔系嗰啲系俾啲唔食生嘢嗰啲， 即 系 有啲 上咗年纪，你又啱，系我就唔食咯，所以我唔系老人家， 系梗系唔系啦， 你会唔会食啊？ 我唔食 嗰啲唔食 炒饭我都唔食，但系如果佢系中式嘅汤，你 就 会饮 汤，我都会饮， 系啦。跟住最后就系甜品啦，甜品 已经甜品噶啦， 唔系你扫嗰啲嘢差唔多噶啦， 少咁样 沙律咧， 系咯， 沙律我唔系， 面包咧 都麻麻地， 烧牛仔肉咧。 佢哋咪會去到 一 個片係片 係 賣俾你 啊 嘛， 我 知啊，片唔成熟嗰啲啊嘛， 冇錯 冇 錯， 食啦，嗰啲唔成熟， 你唔使 skip 曬嘅，唔該就唔好飲啦。 你西湯咧，因為如果飲西湯咧，我就會中意攞塊麵包啊，再搽牛油嘅，咁樣飽肚又唔健康， 係啊 係啊， 唔食咯。 你而家都唔健康噶啦，有乜所謂啊？ 你早啲講咧，我就 當慶祝生日咯，馬家姐係咪啊？ 會唔會食蛋糕嗰啲啊？甜品其实 甜 品 就 系甜 品 食 水果啦， 啊、 雪糕啦。如果有豆腐花咧，我都中意片嘅、嗯。你食唔食噶？ 梗系食啦。 系啊， 豆腐花梗系啦，有乜所谓啫？豆腐花。 但系如果买佢俾人哋撩到佢溶溶烂烂咧，我就唔食。 我都 OK 喎，豆腐花。豆腐食落个肚都系溶烂烂啦。 我自己片，我自己笃碎佢，就我嘅事，我就食。但系、 你做人真系好睿智啊！ 个木桶碎晒，唔系你个木桶碎晒，你食唔食啊？ 都唔想， 唔系咯， 系 啊 ，OK 啦， 真系唔好嘅。 咁嘢饮咧？ 饮乜嘢？ 好多啦， 好多例如 酒啦， 有啲 酒类啦， 酒精啦，少少啦，嗰啲浅尝啦， 浅尝啱嘅， 系啊，跟住最后。点都要整到杯 咖啡， 热咖啡，热 榨， 热榨， 系 斋啡， 系佢中意饮 black coffee， 系 啊， 都 OK， 真系好好味，真系，同埋咧系一个好完美嘅句号 ，full stop， 系 系啦， 即系一个好 complete 咁样， 冇错。 咁食完之后会唔会行下？ 梗系会啦， 咁都好， 会行， 行翻上间房。瞓覺， 我 行嘅，我都會行嘅。 食嘅時候都行嘅，攞嘢嘅時候 係啊。好啦，聽咗啦，馬家姐頭先就講咗啦，就喺復活節嘅時候食咗啲咁嘅嘢啦。 有冇服啊？ 有啲咩出事？ 啊，有咩出事位啊？ 嗱，咁你復活節嘅時候，你食大餐一定會食得多咗。 係 啊， 咁就關鍵你下一餐再下一餐再下嘅幾餐個份量有冇調整翻好少少？ 冇咯， 冇 有得調整嘅，食多啲。 向上调， 向上调，唔系向下调。 人系要进步噶嘛， 咁唔好个肚腩进步啊嘛。 你真系又大咗啦，马家姐，真系已经摆低咗呢一样嘢，我哋唔想再讲啊。但系你今日真 系 好夸张。 我嗰日咧，着一条三四年前买嘅裤，就系你嗰日见到我咧， 都啱着， 唔啱着， 唔啱着啦，系啊。佢好快嘅，好似吹波 咧，好辛苦。 嗯，仲要系紧啊， 好紧啊！ 哎呀， 即系 咁点算啊？ 好紧咯， 系 啊， 紧到好 紧心。 系啊，即系你上个礼拜生日，好多听众其实都有祝你，祝你减肥成功。 系啊，系啊，仲有冇错？ 系啊，大家都好关心你个健康 啊。 即系你食还食，你都要喐下啦。 我有喐噶。 你应承人哋每日一万步咧，系咪啊？之前讲过几个月前嘅。 咦，我冇熄电话，对唔住。喂， 嗰一万步嘅话系十年，一年加埋一万步，都惊你冇啊！系啊，一万步真系好难 嘅。咁其实 OK 嘅， 系啊 OK 噶。 每日一万步，我讲紧， 我 keep 住有嘅呢个一万步。 所以你 keep 得咁好咯，唔系我真系我试过，我有时我就会用个手机嗰啲 app 咧，佢会同你可以 count 到就大约系每日几多步。我行到哇，真系已经有即系专登去行啊吓，讲紧嘅话都系得几 千 嘅，系六七千嘅啫，好难去突破呢个。咁樣嘅即係一萬步咯，所以我覺得係你係需要去 make 啲 effort， 我意思係即係用啲力嘅。 通常你揸車嘅時候就難啲嘅，因為你馬家姐你坐唔同嘅交通工具，你起碼都可以行得耐啲嘅嘛。 咁啊係，好啊，好啦，咁頭先我哋又講咗有好多有關於你復活節嘅嘢，我哋啲衰嘢我哋唔講，係啦。咁啊，如果我哋就講啲好嘅嘢啦。如果有咁嘅情況嘅話，會唔會食翻啲生果？即係可能係以後嗰幾餐嘅話，食翻清淡少少嘅話就會好啲。 即係膳食纖維豐富啲咁樣， 冇錯。 咁嗱，我又講下而家對比緊兩隻生果，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同埋聽過啦。咁呢個叫人心果同埋人心果嘅， 點寫法啊？你係咪搞錯咗嘢啊？ 人心。即係嗰個人心個人心， 係哦，即係啲咩千年野心嗰個人心， 嗰個人 係啦，參加咁個人參果， 人參 係啦，另外 個 心 咧就係真係我哋內心個心， 我哋個 heart 嗰個人心， 即係 people heart fruit 係。 如果你咁样话俾我知咧，阿兰，我就以为嘅咧就只不过系同一样嘢，但系两个写法啫。 哦， 因为你个音啊嘛，有时会系咁，佢会写错噶嘛。 系啊， 系啊。嗱，我喺街嗰度见到嘅就系 橙橙地色噶，系咪？ 唔系喎， 嗰个系咪枇杷？枇杷果啊？ 枇杷果啊，嗰、那个 系啊，嗰、那个系枇杷果， 好粗咁样，冇错，枇杷嚟。 我唔系好知道人参果系点嘅样噶，点嘅样噶？ 嗱，我哋有两只嘅。 哦，我知啦，哇，超好食啊！ 系嗱，嗰、那个系人参，嗰、那个 ginseng 嗰个人参，嗰个人参。 ginseng 咧 ，ginseng 啊，人参啊，即系人参嗰个啊。 Yeah，ginseng 咧。 咁嗱，佢英文名咧叫 pepino melon。 我冇问你喎，今次。 pepino melon， 你见到佢系 melon group 啊？ 哦，即系西瓜嚟。 瓜类。咁但系佢另外个名咧就叫做香瓜茄。 香瓜都似茄类啊， 就瓜类加茄类嘅， 但佢硬啲，佢唔系茄就， 即系你切开，你觉得入边似番茄嗰个形咁啊，即系嗰啲 啱， 系啊。 但我觉得佢似茄子都， 嗯， 系咪啊？即系嗰类啊 ，eggplant 咁嗰种嘅感觉咯。 系咁，佢源自咧就系南美洲嘅，咁而家就当做啦。咁当然你引进咗，即系好去唔同国家都可以种到咁样啦。咁个形状似咩形啊？ 似一粒嗰啲 似马蹄啊， 马蹄 唔似马蹄，马蹄 扁啲噶 嘛， 即系嗰类 size 啦， 系咯，即系佢细细个嘅，有咩有咩似佢？ 即系有啲话咧就似个心脏嗰个形咁样嘅，有啲 所以叫人心果， 又唔系嗰个人心， 唔系 heart 咯， 唔系嗰个， 唔系啊，人一条 嗰 啲啊，尖声啊， 嗰个点似啊？ 系 咪就系唔似啊？ 有啲就係即係成個細蘋果咁嘅形 狀， 冇錯冇錯。又或者嗰只係似咩咧？意大利有時佢會有一啲比較係細只少少嘅茄子， 番茄耶耶， 茄子啊，係啊，嗰只咁樣嘅。唔好理佢，你由佢。好，咁跟住就係呢一隻咁樣嘅話咧，其實 佢出邊個有時有啲紫色咁樣嘅，有 你想中意啦，條紋噶嘛，係 啊，係啊。咁入邊咧就冇核嘅，你切開嚟食。咁通常個皮就唔食咁樣啦。 係咩？ 唔係可以食嘅，可以食。 我有食啊， 我食埋啊， 洗乾淨， 洗乾淨可以食，係可以食嘅。即係通常啲人覺得硬得滯就唔食，即係好似蘋果皮有啲食，有啲唔食咁樣。 食噶，因為佢哋話係好好 細粒嚼兩下就吞 啱嘅。 有啲乜嘢好處咧？即係呢個人心果。 其實咧佢個維他命 C 係 OK 嘅，即係維他豐富嘅維他命 C 啦。跟住有唔同嘅礦物質啦，譬如鈣質啊、鎂質啊、硒質啊，有少少氨基酸啦。咁對於即係我哋有个话即系抗癌之王啊，佢呢个生果系啊，咁啊即系抗衰老啦，因为即系好多唔同嘅抗氧化啦。 哇，即系 不如你讲俾佢听有咩唔好啊？其实佢真系好劲嘅，又消炎啦、补钙啦、美容啦、强身啦，系啦， 即系 生啦、生津止渴啦， 系啊， 咁好我就真系谂唔 到 咯，系啊， 咳喉啊、上火啊嗰啲咁嘅衰嘢， 嗰个要问取 Sir， 因为呢啲系 仲有好夸张，你唔系话净系当佢系生果嘅，其实佢可以搵嚟烹调嘅， 系啊，你攞嚟 煎炒煮， 系啊。 即系火龙果嗰啲又可以煮噶嘛？菠萝 咦，我觉得呢啲嘅沟嗰啲甜豆啊、淮山啊， 或者炒啲肉片啊嗰啲都可以啦。 快炒正， 几好呢个系啊。 咁同埋都有 beta 胡萝卜素啦，记唔记得 ？beta 咩？ 系 beta。我哋讀咗 B 頭咯， 哇，好正喎呢個， 喂呢個真 係，即係大家不妨可以食多啲， 係啊，同埋佢卡路里唔高。 我想問下，而家香港嘅街市多唔多？ 其實見到嘅，即係你街市見到有得賣嘅， 貴唔貴啊？ 係價錢啊，即係要去了解下啦個價錢。 好啦，除咗呢個嘅就係呢個人心果之外嘅話咧， 另外 咧 仲有 一隻 都係叫人心果嘅，係啦，咁個英文名咧就叫 Sapodilla， 係咁又叫人心果，咁啊主。即係嚟自嗰個美洲熱帶地區啊，係啊，咁大家有冇見過？佢係橢圓形嘅深啡色嘅外表嘅， 冇啊， 冇啊， 橢圓形深啡色 係生果鋪都有得賣嘅。 系咪咁嘅款噶？ 佢瘦个 kiwi， 哦， 系啦，长啲， 即系减肥嘅 kiwi 就系佢。 系啊，咁佢要熟咧先甜嘅。如果你生食嘅话咧，佢系会涩嘅。 嗯， 系，即系未试过。 咁你知道边只？ 切开之后咧，入边咧有啲核系黑色嘅。 冇，系未食，冇食。 吐唔吐核噶？ 梗系吐啦，系嘛？ 梗系吐啦， 里边有核噶。 系咯。 哦， 唔係啊，即係 硬 嘅，唔係即係舉例，譬如話番石榴咧就唔吐。 咁你咁細粒， 唔系嘅，翻石榴都要吐嘅。 我 知 啊，激住啊， 有啲人话食完之后嘅话咧，去洗手间好辛苦 啊。系啊， 系啊。OK， 咁如果系嘅话，佢呢一种系一种热带嘅水果啦， 单宁酸好丰富， 哇， 即系抗氧化， 冇错，系啊，咁啊，即系抗炎性啊，抗病毒啊嗰啲， 即系又系好嘢啦， 好嘢嚟嘅。咁 但系冇头先我咁劲， 系，咁但系即系你话如果佢生即系太生嘅时候咧，就会涩咯，所以要摆熟咗先可以。 摆落个米缸度， 或者摆啲生果隔离咁样都可以。 如果你摆个酸橙隔离，会唔会变咗酸？ 应该就唔会啦， 佢本身都酸嘅，系啊，佢本身都有少少酸。 佢其实本身系涩嘅，即系你摆熟咗咧，佢就会甜。 哦，我觉得我唔会中意食咯。 咁我 宁愿 食嗰个煎声嗰个， 因为嗰个佢食起上嚟咧，佢嗰个味道系即系浓啲啊 ，rich 啲嘅。 OK， 系啊，咁所以你见到佢卡路里对比咧系高过头先嗰个人参果嘅。 嗯哼， 系啊。 但系呢一只个人参果嘅话，似乎就会啱阿小杨会食啦。是不是啊，因为就如果是肚痛或者是肚饿，是不是就会比较啱啲？ 冇错，同埋佢个膳食纤维都高过头先嗰只人参果。 啊哈，即系其实若果系嘅话，可能你都啱食，你而家食咗咁多嘢，即系可以 消 化啊嘛，消滞啊嘛。 系啊，真系未见过。 我直头 picture 唔到啊！你头先咁样讲， 我哋真系要摆张相俾大家认识， 要啊， 知道系乜嘢？ 人参果 versus 人参果， 冇错。如果是这样讲法的话，其实有没有什么要留意呢？如果要吃这个人参果的话，譬如说生你就不要吃了， 是 如此类啊。 即是你摸上去呢，它硬的你就知道是生。 硬 身。硬身的。那你熟了摸上去是 淋 的。那你搣开皮的时候呢，就个皮就不吃得了。即是很硬啊，同埋会食，因为它单宁酸丰富呢，食下去呢会涩啊个口。所以个皮就不可以吃。那跟住你会如果你切开它就会见到中间有啲黑色嘅核，系啦，咁所以就可以试下，真系值得一试。你竟然未试 系边 只？ 唔系叫阿成去买两打俾我哋食咯。 阿成系揸车噶，关佢咩事啫？系咪先？ 佢去果栏 揸车， 去果栏咪买 咯，去农场。 而家系有嘅，即系两样嘢都系当 做 嘅， 系 嘛？ 有嘅，有嘅， 正 啊， 都可以试下。 系 咯，咁你第二只人参果嘅话，系咪又系好贵嘅咧？ 系啊，咩价钱啊？ 其实唔 贵 啊， 真系 啊。 我有时略嫌咧，就系会觉得系啊，啲生果咧最怕就系买翻嚟系淡茂茂嘅。 系， 因为我最近都系买咗有一个金嘅kiwi。系啦，即系嗰啲黄色咁嗰啲咧，哇，好平啦，翻嚟冇乜味噶。 但系酸唔酸啊？ 都冇乜味，即系佢系淡味啊。 系咪细只啲嗰只？ 唔关事，系佢未熟，因为其实我以为就拎翻嚟，可能我就摆落少少嘅话，即系摆耐少少嘅话，佢会熟啲，即系跟住会好食啦。冇，佢只系咩个面就淋啫。当你一切开嘅时候，你都发觉嘅就系佢里面啲颜色好似争啲嘅，食落去嘅话咧，淡茂茂嘅。又既不酸也不甜，即係總之佢係淡味咯。我好怕食呢一啲生果咯。係 叫阿成留意一下啦。係 咯， 呢單嘢都入佢數啦。 好啦，咁今日我哋要介紹咗嘅就係兩種唔同嘅人參果，咁你大家又可以留意 一下 啦，係咪？好啦，咁再次要多謝曬嘅就係我哋 嘅攬 主嘅，唔該阿攬，下個禮拜見。 好，拜拜。

有居民话，有邻居平时随意将垃圾掉出门口，夜晚附近大厦的垃圾堆积如山，认为垃圾收费计划有助改善市民抌垃圾的习惯，自己会试用指定垃圾袋，日后尽量减少垃圾量。亦都有居民话，村内垃圾房有各类回收设施，包括厨余回收，又认为计划资讯详情不足，没有政府人员和管理公司到场向居民讲解，自己主要靠电视宣传了解内容。香港海关今日起将自由贸易协定中转货物便利计划扩展到由内地经香港中转到新加坡的货物。中转二服务范围原涵盖内地和它的贸易伙伴签订的19项贸易协定下涉及67个经济体经香港中转北行到内地的货物，和5项贸易协定下由内地经香港中转南行到台湾、南韩和澳洲的货物。计划扩展之后，本地贸易商即日起可以为内地经香港中转到新加坡的货物向香港海关申请中转确认书，以享有关税优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話 N 提翻你啦，咁先睇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大致暢順。提翻你一啲關於清明節嘅墳場封路措施。柴灣方面，直至到下晝嘅五點鐘，所有私家車禁止駛入連城道同埋歌連臣角道。市民可於港鐵柴灣站乘搭城巴嘅388號線、專線小巴16A、16M、16X、18M 號線，或者係筲箕湾巴士总站乘搭城巴389线前往歌连臣角道一带的坟场。咁西贡方面，直至到下昼嘅五点钟，孟公窝路系会暂时封闭。长沙环方面，直至到晚上嘅七点钟，永明街、永德路一带咧都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咁另外，荃灣大涌道現時係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晚上嘅七點鐘，北行去愉景新城方向，介乎柴灣角街同埋沙咀道之間嘅第三線係要封閉。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龍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觀塘、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回忆的半分钟， 捞云浩影， 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 陈忠泽， 其实谁喜欢都坏人，拿起刀手再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揾到人喺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仲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我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 嗱，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心声谁听得清，还待与他有感应，暗暗在憧憬，可我就像透明，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对风声，谁愿看清我独有特色，只会默默渴望，默默扫起。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单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行，无用这朵。送我一扇穿透的光，跟他一起旁边的你，容貌说不上很美，他眼内没我在，我又怎跟你比？ 我叫做 Jason 啊，系一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嘅打工仔。每日咧就为生活奔驰，做好多自己未必想做嘅嘢，见好多自己未必想见嘅人。不过我谂香港大班人都系咁噶啦，我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啫。 所以一有假期呢，我就好鍾意去行山、去旅行，甚至乎去露营。总之呢，就要諗办法远离我平时生活嘅城市，同大自然打成一片。最初呢，我就惯咗自己一个人去行山嘅。后来同个同事阿文倾开偈，原来佢都係爬山嘅爱好者喎。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会约埋一齐去行山。 喂，追死人啦！你唔好行咁快得唔得？ 做咩事啊？你做咩今日咁这手这脚嘅？唔似你平时、啊。 琴晚啦、啊，唉，唞唞先。我同啲朋友咧开心得滞啊，怼酒怼到咧，今朝仲有啲晕晕地啊，唔知啲酒意未散定系咩？饮得酒多，而家冇乜力只脚。 话咗你噶啦，行山之前嗰晚啊，就要早啲瞓，仲要同人怼酒啊，咁你梗系冇力啦今日。 喂喂，阿 Jason 啊，我咧我真系唔得，我真系要唞唞先。你行住先，我惊我休克。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我陪你坐低唞下啦。 唔使唔使唔使，我坐五分钟。我其实回乌回去饮啖水嘅。你行住先，我催你，我催你。 好啦好啦，嗱有咩事电话联络啊。 啊啊，坐下 先啦。由于大家都系行惯山嘅人，我相信佢都唔会有啲咩事嘅，所以我就自己一个行先啦。今次揀呢条路线呢，系我从来都未行过嘅。我做过资料搜集噶，听人讲咧都唔算太难行嘅。不过中间咧就会有啲支路，同埋会比较啲高啊，同埋密嘅树林咯。我谂只要我唔离开大路，阿文应该可以揾得翻我嘅。行咗一阵，哇！见到个天突然开始有啲暗，哇、啊！真系唔好落雨啊！行山最惊咧就系遇到天气突变噶啦。在这个时候，突然我听到有个老人家在后面叫我。 哥哥仔，哥哥仔。 诶，我拧转头一看，原来是个老伯伯啊。他坐了在地下，面色看落有点苍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呢。于是我就走埋去问了。诶、啊，伯伯啊，你什么事啊？ 我扭亲脚。可唔可以扶我翻屋企啊？ 哦，我冇问题啊，冇问题啊。 哦， 我完全谂都冇谂就应承咗佢，心谂反正我都系行山啫，我都唔赶时间嘅，帮下人有乜所谓、啊？啊系咧，伯伯啊，你住边一度噶？ 我、就前面啫嘛、哦。你扶我行，好快到噶啦，唔该晒。 好啊好啊好啊，我扶你起身啦。 哎，好啊， 小心啲啊，小心啲啊。 唔该唔该， 慢慢行、啊。 好。 哇，谂住好近啦、啊，点知行下、啊、行下、啊、都行咗成半个钟、啊，先至见到有一间比较古旧嘅双层村屋。起咗，我谂应该有一段时间，同埋睇得出平时应该系冇乜人打理。 入嚟坐啊！ 哦，好啊， 地方屈质，唔好介意啊！ 唔紧要，唔紧要。 饮唔饮水啊？阿伯平时咧冇乜出街，所以咧屋企冇咩招呼你，唔好意思吓、 啊。唔好咁讲啦，伯伯唔使咁客气噶。啊系咧，屋企呢度净系得你一个人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啲屋企人去晒边啊？ 哦。我个仔移咗民哦，我老婆咧几年前唉走咗啦，所以咪剩低我一个咯。 哦，阿伯伯啊，其实咧呢度又咁偏僻，买咩都唔方便啦、啊。既然得你一个人住，点解你唔考虑搬翻出去市区嘅？起码有啲咩事上嚟都揾到人帮手啊。 唉，我唔舍得呢度啊，太多回忆啊。 哦，我明啦。你是不是最好挂住你太太啊？ 是是、哦、哥哥仔啊，你结婚未啊？ 未啊。 第时呢你结咗婚啊，记得啊，对老婆要好啊，知唔知啊？ 爸爸点解突然间会咁讲嘅？ 唉，头先我咪话你听，我仲好挂住我太太咯。唉，其实佢大半世人。我都冇乜陪过佢啊。 嗯， 点解啊？ 唉，我同老婆咧系父母之命结婚嘅，我同佢起初根本冇感情，我心里面亦都好抗拒呢段婚姻。其实咧，我唔单止对佢冇感情，难听啲讲，甚至有啲憎佢啊。因为其实当时我已经有咗一个比较好嘅女朋友，所以同佢结婚几个月之后咧，我就话做生意啊，攞嚟做藉口啫，去咗城市生活，喺外边。我同原本个女朋友结婚，从此一路都冇翻去睇佢啦。 哇，咁听落你个老婆咪好惨咯？ 唉，系啊，都惨噶。后来我先知道原来佢有咗 B B， 不过我都冇翻过嚟睇佢，直至我爸爸病危，我先翻乡下探佢。唉，我爸爸见到我第一眼就闹啦，话宁愿我死咗好过，唔使浪费咗我老婆大半世。啊，你对佢又唔可以改嫁，咁多年就为一个人凑大个仔咯，同埋帮我照顾我爸爸妈妈，靠嘅只我寄翻嚟微薄嘅少少钱。唉，所以佢哋一家觉得好辛苦。我从来都冇关心过佢哋， 我冇谂过呢一位老伯伯，我哋今日只系第一次见面，会对我掏心掏肺咁样讲佢自己嘅身世，而且仲要越讲越激动添。望住佢，我都唔知应该点样安慰佢。突然间，我个电话就响起啦。喂？ 喂喂喂，你行咗去边啊？揾唔到你啊 ，Jason。 阿文啊嘛系嘛？哎呀，唔好意思啊，因为咧我已经偏离咗大道啦，我出咗去森林中间啦。你不如等一等我啊，我而家出翻嚟揾你好唔好啊？你等先啦。唔好意思啊，伯伯啊，咁你休息一下，我出去揾翻我朋友啊。你有冇啲咩仲要我帮你噶？ 唔使理我啦，咁多年。我惯咗一个人啦，嗱，记住啊，后生仔，好好对你屋企人啊，知唔知啊？ 哦，伯伯，咁你自己小心啦，我行啦，我走啦。同伯伯讲咗拜拜之后，我就出翻大路去揾阿文，行咗应该都有成半个钟，我哋先汇合翻。 哇！仲以为你失咗踪啊！你行咗去边啊？我揾嚟揾去，我仲有啊！我打咗好多次电话俾你啊，打咗好多次信，收尾你先听咋？ 咩？但系我电话就系响过一次，之前都冇响过， 打咗好多次。咁其实你头先去咗边啊？咁耐时间。 于是我就将遇到伯伯嘅事讲俾阿文听。 哇、啊！咁你听你咁讲咧，嗰、那个阿伯都几惨喎。 系啊， 喂，同埋深山野岭，佢如果咁样扭亲只脚咧，会唔会买唔到嘢食咧？不如咧，我哋都带多咗啲干粮，我哋再搵佢啊，摆翻低啲干粮，起码佢挨到几日，咪唔使要落街落即系落下面山埋咯。一个人咁惨， 好啊，好啊，好啊。于是我就带住阿文。沿住头先嗰条小路，一直行，一直行，穿过森林咁样去翻揾伯伯。大概又行咗半个钟之后，余亚文，头先 边度啊？其实 明明就系呢度咯，呢度就系嗰个伯伯嘅村屋啦。 你其实系咪行错咗啊？记错咗 冇啦，我最记得系屋前面有几棵好高好大嘅树，嗱就系呢几棵咯。 喂喂喂， 吓、 喂你过嚟睇下，过嚟睇下。 我跑过去一望。见到有几个原住民嘅山坟，零零散散咁样布满咗喺山边。其中有一个坟，我见到一张 好熟悉嘅照片啊！诶、欸，阿文啊，就系佢咯。嗱、啊，呢张相入面嗰个就系头先见到嗰个伯伯啦。 你讲真噶？但系喂，呢、這个阿伯走咗噶咯。 系嘅，人虽然走咗，不过可能喺佢心入边，永远都留住一份遗憾，一份对太太嘅内疚。所以才会对我这个陌生人讲出来啫。老伯伯，你安息啦，希望你和你太太可以在另一个空间上面活得更加开心。你讲的说话我会记住的啦。拜拜。 在远方有一山洞，名字就叫美梦，洞里花开透，送走悲苦哀痛，蓝色小马正跳动。在那方我心安静，如像另有生命，没再恐失去，或怕找不到，蓝色小马可带路，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洞里不再遭遇，伤感与别离话，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曾无奈逝去，今天再共相对。在远方有一山洞，名字就叫美梦，洞里心不痛，雪花飞也不动，银色鹦鹉觉孤梦，在那方我心安静，无名字但有姓名，静看星飘过，静看山飘过，如影一个风里中，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洞里不再遭遇，伤感与别离话，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曾无奈逝去，今天再共相对，但远方那山洞始终变得空，但远方那山洞始终也是场梦，但远方那山洞怎可有影踪，唯无奈别去，只想在余空中。 对自己屋企人好啲啊，知唔知啊？小杨杨， 知道。 好啦，多谢马老师呢、這个老鬼， 马老师对我好啲啊，我哋风水一家人嚟噶， 知唔知啊？ 根本唔当你屋企人， 你唔好成日当对我喐手喐脚啊，唔好言语侮辱我啊！ 得啦得啦，请翻答，请翻答啊！喂，好啦，节目时间嚟到呢个结束，交俾 Melody 康哥，永请李志刚，我哋听日十点风骚爆嘅，再见大家， 拜拜。